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是疫情最激烈的战场之一。李文亮未能够幸免夺命之祸，说明这场战斗艰巨和复杂。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有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 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97点，跌196点，总成交金额228.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3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6.4，跌3.6；阿里巴巴215.2，跌2.2。中国平安91.05，跌9.5；小米集团12.86，升4仙；盈富基金27.5，系跌2毫；中国移动67元，跌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3，英镑10.045，瑞士法郎7.968，澳元5.214，加元5.842，新西兰元5.01，欧元8.5264。每百元兑港元7.06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962。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0点，跌53点。港金现价报14,53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68.83美元，卖出15,67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沙田，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日第一城要全线封闭，小沥源路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大涌桥路，亦都影响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一带就比较车多。但是比较影响挤塞的地方就是沙田路的支路去火炭路就比较挤塞，沙田路支路去火炭路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和西环山道落斜中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喝了酒或者吃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单车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和载大型货物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嗱，如果系鞋咧，我哋知道就着个出街鞋，梗系污糟噶啦。鞋底污糟嘅，咁鞋面都系污糟嘅。 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医生： 最紧要咧就系、是，如果譬如我哋着鞋嘅时候咧，如果系双手有摸过对鞋，就鞋面鞋底咧，就之后咧要清洁翻双手，最好就洗手啦。冇地方洗手咧，就可以用少少火酒搓手液咧，就清洁双手都可以。鞋之外咧，其实喺屋企咧有一啲经常我哋手會摸的物件，譬如咧就門釘，就內地都公布咧就有病毒嗰個基因啦。咁另外其次咧就廚房啦、砧板啊或者開飯嘅台面呢啲咧，就最好每日咧就用濕布或者少少洗潔精咧就去抹乾淨佢。呢啲抹乾淨佢已經係足夠噶啦，唔係一定要呢啲物件咧就用漂白水嘅。你就算門釘咧，譬如你用洗潔精啊或者番鹼水咧，就每日抹一抹佢清潔咧，都已經係足夠防到病毒噶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政府由2020年1月1日起优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超出400元的公共交通开支补贴比率由四分一提升至三分一，每张八达通的补贴上限亦由每月300元提高至400元。计划下的受惠人士涵盖的公共交通服务及费用和领取补贴安排就维持不变，详情上 ptfss.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哥同学会， 我自己深刻的是扮王菀之一番拿啦。 哥哥啊哥哥， 二番拿，你记住开收音机听下我的扮你的一个环节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我是虾头杨思敏，你听紧的是安哥同学会。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啊，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天，早晨阿浩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2月7号星期五啦吓，咦，数下手指，今日有得点唱咯？ 诶，系啊，今日 Happy Friday 啊嘛，风骚大点唱啊，欢迎大家咧，而家喺网上面留个言啊。其实我见到咧，即系可能气氛唔好，大家更加需要打打气啊。 冇 错，而我张凳不停向下跌啊吓。 哦，冇啊，疫情就嚟跌噶啦。 诶，望就咁望啊，我见到咧有好多嘅听众咧已经留咗个言啊。想今日點唱嘅，如果你未留嘅話咧，一齊打氣咯。 係啊，我相信而家係多咗人咧會喺屋企度咧同你點唱嘅，因為大家都而家咧寧願就留喺屋企裏邊咧，即係先可保平安。但係而家咧又多咗樣嘢喎。 咩咧？ 而家當你出街咧。撳 lift 嘅時候咧，有冇發現咧多咗唔同形狀啊、物料啊嘅嗰啲叫做撳 lift 神器咧，已經係配備咗喺個身度咧，真 係有啊！因為咧上兩個禮拜，其實陸續續幾個禮拜之前咧，已經有好多嗰啲專家咧、教授啦，已經話咧，大家可以點樣嚟撳你個 lift 仔。 你有冇咧？你有冇用到？ 我有用到。 係你用咗邊一款嘅武器啊？ 第一係用鎖匙。 哇！鎖匙， 我就未用到嗰支筆嘅， 係 係啦。咁同埋而家我每日出街都準備張紙巾先，咁跟住就咪去撳 lift 咯。 係啊係啊係啊。 咁嗰支酒精搓手液咧就撳，如果冇啊嚇，冇嗰下子冇張紙嘅去撳住嘅時候，我就酒精搓手液已經第一時間攞埋出嚟啦。 係啊，我琴日咧，我其實日日咧而家搭 lift 嘅時候咧，之前啊，我都係用咩咧？我自己呃自己啊，我諗住就話唔好攞手指掂到， 係 咁我就攞自己個咧，即係手指個關節位咧，即係趌起個手指中間。间个关节位， 坑人哋个头嗰位，坑 人哋凿你云精嗰位咧，我觉得咧，咁嗰度咪唔算手指，即系你冇咁。 呢个位置系好容易捽眼嗰个位置， 唔系，但系你应该戒咗捽眼、捽鼻啦，呢个时候系嘛？ 因为你好似觉得咧，手指掂到咧，然后摸其他嘢咧，譬如你话你揩电话，你会噶嘛？但系你唔会攞个云精中人嗰个位嚟摸电话噶嘛？所以我连续几日咧，一系就攞嗰个揿啦，系啦。如果唔系咧，之前咧未剪指甲之前咧，我就攞手指甲笃佢啦，咁样。但后来发觉以为唔对咯， 指甲都系工艺。 系啦，而家又话多咗啲隐形之后咧，咁我琴日就见到好多嗰啲揿 lift 神器啦，依家可以讲下。咁我今朝出门口咧，手头上冇嗰啲啊嘛，我就话喂攞张纸巾包住自己嘅手指啦。 系， 同埋你知唔知呢个时候啊，你帮人哋揿 lift 咧， 佢唔單止純粹覺得你個人咧真係gentleman 咁簡單，佢簡直覺得你係英雄啊！ 我完全認同。 佢幫你撳咗 lift， 佢就唔使掂到個 lift 掣。哇！我今日就同個女士同 lift 咧，我就撳去停車場。咁我估到佢應該可能係就咁落去搭巴士嗰啲咧，我就幫佢撳埋大堂嗰個 lift。佢簡直用一個見到英雄嘅聲音話：唔該你啊！哇！呢、這個時候係咁噶。 我每一日咧，即係翻工嘅時候咧，都會搭一部公共嘅電梯啦，唔係大廈嘅電梯。有陣時咧，你會去到某一啲嘅地方嘅話咧，你可以選擇行樓梯，又或者係搭一啲電梯，咁就可以方便你。我住嗰啲山頂嗰啲位置啊嘛，係咪先？ 其實阿祖咧， 我都明 嘅。就算喺佢自己屋企啊，因為佢住頂樓嘛，佢由頂樓企喺個 lift 位度啊，做咗撳 lift， 撳 lift 完都可以照顧啲屋企人。 但我嗰度冇乜人住噶嘛，嗰度係啦。但嗰個 lift 咧就係好多街坊咧都會用嘅。其实一直咧都有一个疑问嘅啦，就系、是、究竟大家入晒 lift 之后有冇人咁闩门掣嘅咧？即系嗰部 lift 净系由地下去平台，平台去地下，即系嗰类型嘅 lift 咁样咧，永远都冇嘅。呢一阵子咧，你更加觉得如果有人愿意揿嗰个关门掣嘅话，你即系觉得哇，佢好伟大，好张兆文啊！ 系啊，但系咧嗱，嗰啲揿 lift 神器咧，琴日我见到好多传媒都有介绍过咧、譬如头先阿田讲嗰啲笔啦，之前锁匙啦，咁啊，后来有啲就话用完嘅潤唇膏嗰個樽蓋啊，又可以篤落去啦。咁仲有咩咧？譬如話筆蓋又有啦。 其實任何嘢都可以用噶。你記唔記得有時落雨嘅時候，有啲人都用個遮蔽咪或者遮個尖尖嗰個嘢 咁呢個就真係唔好啦。 其實我覺得講真，鎖匙你都會篤爛，因為而家好多 lift 咧已經特別鋪咗個膠咧。我自己住嗰棟大廈咧，好少，我都覺得幾好笑嘅。佢就連咗張紙，就叫大家唔好用指甲。亦都有張圖片嘅， 即係我嗰張唔好啦。 教圖片咧就係用頭先我哋話作人哋攞隻手嗰個關節嗰位咧，就叫你用呢一嚿嗰個嗰張相。 嗱，我係啱嘅。 嗱，我唔知人哋嗰個係咪為之啱嘅，只不過我見到佢嗰張圖解咧就用呢一個，跟住咧我好自然地我就跟住嗰個圖解咧就用呢個關節位去撳啲我冇驚得咁緊要，即係我覺得如果佢已經寫住咗每兩小時會消毒啊，即係已經做足呢個措施嘅話咧，我就唔會選擇用遮啊、用筆啊、用鎖匙啊呢一啲比較尖係 你係篤到，但係就篤爛嘢咯。係 啦，我避呢個方法咯，因為其實你見到所有嘅清潔工人咧，佢哋有啲個睇到報道，佢哋話口罩都唔係好夠，即係佢哋即係其實佢哋未仲高矮，但佢哋都唔驚嘅話，我覺得如果唔係就太容易等同於。即係超市搶嘢一樣咁恐慌，我覺得味道咁驚。 咁我琴日見到唔係㗎，因為咧 小心要嘅，唔係 因為 驚係另外一樣 嘢。因為最慘係咩咧？呢幾日咧報紙訪問鍾南山咧，佢就講咗話咧三個高危地方， 邊度咧？ 辦公室、餐廳同埋電梯。佢話因為密集啊，同埋電梯咧，佢話都唔好鬆懈，唔好唔戴口罩，同埋因為實在有殘留物擺咗上面咧。 死咯！我即刻嗱咁樣令到我驚，因為你喺一個電梯裏面停留嘅時間好難好長，除非你揾 lift 啦，係咪？ 冇錯。 如果唔係你幾可？我得閒去。个电梯度搭下先咁样噶嘛？ 唔系啊，可能就系讲紧嗰段时间都系中风。 我哋好彩啫嘛，我哋翻工最高三楼四楼咧，你 要行楼梯。 你而家讲，譬如话即系正常写字楼嗰啲咧， 四五十层啊咁。 佢可能来来回回放个 lunch 又要，翻去又要。咁如果落去见一见客，再翻去咧，佢不停要有搭 lift 噶嘛。 同埋好多人咯，系啦，个 lift 可以载好多人噶嘛。 咁所以唔系话危言耸听，不过咧，我琴日睇完之后，哇，咁睇嚟你亦都不能够大安旨意。咁其中一个揿 lift 神器咧，佢哋一致被网民公认。就是、说这个最好 咩咧？ 因为点解咧？嗱，头先 笔啊，系嘛？ 唔系因为头先你嗰啲咩笔盖诸如此类嗰啲咧，除非你每次都抌嘅啫， 都系硬物。唔系啊，佢话嗰支笔咧系要有盖嗰啲嚟噶。嗱，先我俾个示范，要有盖。佢咧话用完噶啦，嗰支笔 系 掹开个盖，跟住用完噶啦呢支笔。我 知我知。 咁跟住咪删翻佢咪可以冚住咯。 嗱，除非呢啲啦。咁佢话有另一款咧，就系、是、又容易买到啦，又一物二用啦，同埋佢话咧好安全嘅，就系、是、打火机。 打火机 点解咧？ 安全啊？ 知唔知点解咧？ 我唔知啊。 打火机咁佢咪攞个嗰、那个叫做咧个火头 系 咁就笃啦，笃完之后就即刻挞着个火掣 当消毒咗咁样啊！ 当消毒高温消毒四五秒，喂佢话安全好多啊！ 你喺个密闭空间度点火啊？ 出咗去啊姑！按完 lift 之后嘛， 咁 你翻屋企，哦，咁又唔选一个打火机好危险嘅，如果唔系所有用打火机，不论你点香啊点烟嘅人咧，都长期一个高危嘅状态， 又未去到爆炸，只不过即系我觉得呢个几好啊， 都要小心嘅，都有火种咁 样。系啊，但系咧嗱，于是乎咧，由今日我啱啱收到一张图片咧，佢又话俾你听，系啊喺按 lift 呢个问题上面咧，原来越高科技嘅地方。 就越危險。 嗯， 知唔知點解？ 因為佢要咩誒誒撳手指嗰啲先， 手指模嗰啲， 唔係手指模，佢係好似我哋啲 touch 嘅 screen 嗰啲咧，你唔可以用個手指關節位咧嚟開你嘅電話噶嘛。 哦、 你一定要用你嘅手指先可以掂到噶嘛，肉啊嘛。咁佢话咧，唔知边栋大厦，我谂好多都系噶啦。佢、 okay. 就话大件事啦，我楼下嗰度咧高智慧得滞，嗰、那个 lift 掣咧，佢尝试攞住一张包住湿纸巾嗰啲嘢咧揿啊嘛，冇反应，因为你隔住咗自己皮肤啊，佢就掂唔到啊嘛。跟住佢话唔系嘛，真系要用手指啊。跟住佢就继续影住啦，掹开咗张纸巾，攞手去揿咧，先至会变红掣咯。 哦， 因为原来而家有好多呢一种轻触式嘅电梯咧，真系平时高科技，点知到而家咧就玩死你。即系如果你惊嘅话，因为你连攞任何揿 lift 神器都督唔到嘅， 一定系皮肤嘅接触。 系啦，但系我都觉得有过墙梯。 你系咩啊？ 嗰啲手套咯。 咩手套啊？ 你去买嗰啲即系保暖手套，正常嗰 啲 咧， 可以通过到测试。 系、 yeah, 啦，因为有啲系可以俾你揿到智能电话噶嘛。咁、即系话嗱，我唔知 lift 系咪应该都一样啊。咁、但系因为如果佢可以俾你通过到智能电话咧，即系话你用就算系一啲触感式嘅、轻触式嘅咧，原来嗰个手套都得嘅。 系 咁，如果你真系觉得你好惊嘅。咁你咪唯有买呢个手套 咯。死啦！系咪我嘅防护意识太低？我真心冇咁惊。 系啊， 我 防护意识相对我哋系低咗少少。 但系你谂下，如果你嘅手嗰只手掂完之后， 你使即刻洗， 你要即刻 洗 咯。 手又得，你可能你自己，譬如我长期有一支水嘅， 冇啊嘛，有啲讲 嘅。洗手冇咁恐怖啩？ 咁而家嚟讲嘅话，如果佢冇洗手液嘅，佢惊嘅， 唔系洗手液啊。譬如我有一支水嘅、啊，你攞支水倒落个纸巾度抹抹只手，其实。应该都可以 解决啦。理论上 系啊，我都 如果你系有菌嘅话咧，水系洗唔走噶嘛。如果唔系，点解要用酒精搓 手？点解要洗手啊？唔系喎，我哋嗰日咪讲咗咯， 洗 手 要 碱 液啊！ 哇，真系咁高矮。 唔系，睇你点讲咯。如果你根据专家建议话咧，搭 lift 咧，点解你要尽量保持清洁？你用呢个角度嘅话咧。你話我撳完之後攞水就咁洗咧，係咪最安全咧？咁就只能夠話唔符合咯。 只係話好過冇咯。 好過冇咯，我而家都係用呢招嘅啫，我攞濕紙巾嘅咋，因為我都冇攞酒精搓手液啦。我撳完，我咪攞濕紙巾嚟咁抹咯。 你冇酒精搓手液咩？ 早兩日我都冇拎出嚟啊，冇啊。咁所以琴日 你對我好啲啊？ 點做咩啫？ 我有佢兩大 lift 啊嘛。 我真係冇講過兩大 lift 咯。 佢話佢知道 我有270几 ml 啊，但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啊，同兩 lift 爭十倍啊。 冇啊，唔使噶，唔使噶。咁啊，唔係又唔好咁驚。 有嗰啲叫做嗰啲呢啲咧消毒濕 消毒濕紙巾仔。 消毒濕紙巾咯。 不過講真啦，即係我哋咁講啫，有好多朋友咧呢類型嘅產品咧都真係缺貨，所以咧佢哋會諗唔同嘅神器。 係啊。 只不過撳部 lift 啫， 自保。 由沙士开始，我哋已经知道噶咯。呢个揿 lift 神器真系冇办法噶。星期五啊，唔使揿 lift 嘅，揿电话掣打嚟同我哋点个唱啦。 No warm July, no harvest. no Halloween, no giving thanks to all the Christmas joy you bring. But what To say I love you， 系啊，呢个 Stevie Wonder， 我哋而家靠住电话全程咧都 OK 嘅，真系啊！电话号码18738，晏啲时间你可以打嚟啦。我哋今日由星期五嘅抗疫大点唱， 你讲到抗疫呢两个字咧，头先我哋咪讲到其中一点咧，大家个生活习惯有啲唔同咗嘅，就揿 lift 唔同咗。 冇错， 我睇咗另一个报道咧，佢就讲15种香港人嘅抗疫日常啊，其中一个咧就 系 讲紧咧你点揿 lift， 以前咧咪揿 lift 咯，系咪？而家你会尽量，不如睇下有冇。人揿闩门个仔，或者大家都唔好揿，等到系自动闩门啦。即系呢个就变成咗大家嘅抗疫日常。Okay. 另外仲有一啲咧，我都觉得，唉，其实几悲嘅，但又真系几啱。所以大家有冇试过咧？佢话而家大家见到嗰啲洗手液啊，嘟，跟住佢挤少少嘢落你只手嗰啲咧。點樣都會過去撳一撳，個心好似安心一啲嘅，有冇呢一個日常？ 有，同埋而家啲平時嗰啲咧，好多時都冇噶嘛，而家真係有咗refill 翻咗落去啦，嗰啲嘅酒精搓手液。 我琴日咧，因為去咗晏晝咧，我做呢個 MRI 檢查咧，咁係嗰啲診療所嚟，即係化驗所嚟嘅，其實佢唔係睇病嘅。咁咧，但係你進進出出，佢都叫你戴口罩啦。同埋我見到佢咧喺個 reception table 上面。有一张真系成 lift 咁大樽嘅酒精消毒液嗰啲嘢俾你揿，你知唔知道我净望住咧？我望住话咁你都够胆摆出嚟，跟住有你冇你啦。填紧 针水咁针嗰啲， 填紧方填完之后揿一下，捽捽捽，跟住走嘅时候又揿一下，捽捽捽。哇！你知唔知我捽佢嗰一下嘅时候咧，我直情觉得，哼！你睇我几犀利，我偷到你少少嚟用噶啦。 悲哀啊！因为咧医疗咧，佢系有另外一个 account 咧去订嘅，因为即系你话我系风骚医生嘅诊所咧去订咧，佢一定有货俾。 唔一定啊！ 唔系， 琴日点解有啲私家医生 有啲口罩就订 唔系咯？私家医生话要断症就系因为佢冇口罩啫。 唉，真系惨啊！嗱，另外一个抗疫日常咧，逢亲系嗰啲网购口罩嘅朋友啦，我有朋友，我同佢讲有冇呢个遭遇啊？梗系有啦，梗系要担心呢一样嘢啦。佢就话咧，冇错， 系啊， 每日起身第一件事就系 check 下究竟有冇俾人哋 cut 单。 我老婆咪就系呢啲人咯， 系咪啊？ 佢由朝 check 到晚嘅，但系因为真系佢唔 check 咧，佢而家仲 hold 住咗啊。佢因为佢订咗好多唔同嘅批次啊嘛，有一个咧喺嗰个运输链嗰度咧。仲系喺嗰个叫做包装中就都未出到去话咧配售咁样咧，佢、就话死啦！ 呢啲口罩 仲未出嚟噶，佢仲惊紧嘅系啊。 系啊，嗱，另外一个咧日常，我谂呢个就大家都有噶啦。每一次经过药房，硬系只眼尾会睄下究竟有冇口罩或者清洁用品翻咗货咧。 点都喺度，唔系啊！我见到而家好多市面人咧，系慢慢明知冇噶啦，心里面知道冇噶，都慢慢行到去到 reception。有冇口罩买？即系喺个暗号咁样咧。而家啲人会系咁。 而家你知唔知药房多咗一个牌咯？ 系 提早写住乜都冇，佢写明嘅乜都冇，唔好问，乜都冇。 系啊，我见到有一个直情系写到唔知乜都冇，仲话咧，我答你答到口臭啦，你可唔可以唔使要我再答？因为真心攰啊，啲员工都会。 但我琴日咧，因为我嗰个化验所喺旺角啊嘛，咁我行一行条街咧。我想话旺角啲药房咧，间间都有齐所有抗疫装备。 个价钱系点？ 但系又唔系夸张到你会即刻走佬、啊。譬如我琴日我揦一揦咧，之后我都冇走去趁虚啊嘛。我见到佢会讲紧咧，譬如佢话$98三个口罩咯。 $98三个，即系$30一个到咁。 系咪贵到你之前嗰啲天价咧，就真系未去到咯？ 睇过人哋网上面分享，去到1700多一盒。 系啊，嗰啲过咗噶啦，即系嗰啲系即系嗰啲叫做腾讯高峰位咧，唔、 okay, okay. 见咗噶啦。系啊，但系$98三个，好多师奶走埋问嘅，但系咧都系问嘅，都冇人抢嘅。因为我谂咧，大家一系就觉得个价位仲有啲贵，二嚟咧可能系究竟边树嚟嘅咧？ 其实你 有 犹 豫， 个个 都系咁样问咯，系啊。 即系普通嘅一间药房咧，你嗰个口罩佢话几有信心都好啦，你要俾咁多嘅钱嘅时候，其实依然有好大嘅担心。 喂，$98三个， 同埋而家市面多咗咁多话嘅嗰啲核心口罩啊， 同埋 口罩系咪先？ 同埋$38一包湿纸巾都，琴日我都同你讲咗 啦。好贵啊！ 嗰种贵，平时卖$7.9啫嘛。 系啊， 系啊。嗱，另外一个抗疫日常咧，就系讲紧嗰支病啊。 嗰支饼， 门饼， 哦，吓死我真系，即系又系开门咯， 冇错就话开门，大家咧即系都系一样噶啦。嗱，每一次你见到或者你摸过去，你以前唔会嘅，但其实讲真，就算你去到嗰啲商场嗰啲厕所，你只要开门，其实你都觉得诶污糟噶啦， 系啊， 但你都会开噶嘛，你要出入啊嘛，但而家你每一次用完之后，你都觉得唔得，我要洗手，我要洗手，呢、這个嘅清洁啊卫生嘅意识咧，好明显系大家都提由个心里面提升咗好多咯。 所以佢哋而家教咧，如果你真系要去厕所咧，譬如话佢有啲冲水龙头咧，唔系感应式噶嘛，你仲要开关有个掣咧，佢就教你咧就开头开咗冇办法啦，跟住你就洗干净晒之后咧，掹纸，你唔好闩佢住， 系 抹好晒自己只手干净之后咧，攞嗰张纸包住先揿熄佢， 同埋跟住就攞埋嗰张纸咧就开翻嗰个厕所嘅门柄， 系啊， 我都有咁做， 系啊，喂，一阵再讲多几个日常啦， 好啊， 都系啦，真系啦，咁啊继续打嚟啦，今日星期五又大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教育局寻日宣布，押后在3月27日之前举行的所有中学文凭试考试，当局已经制定两个方案。今个月底因应疫情作最终的决定，其中一个方案是取消中英文科考试。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的方案要押后至4月24日起才进行笔试，预留给两个语文科考试的时间不足，否则影响本地大学的收生程序和同学到外地升学。他说如果取消两科考试是非不得已的决定，但由于疫情的发展，考生更应该顾及人身安全问题。杨润雄又说，全港学校最快是3月2日复课，但当局需要整体评估疫情的发展，包括本地感染和外围趋势等，再作决定。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说，本港新型冠状病毒出现家庭群组个案，认为本地人传人是铁一般的事实，但不等同情况会持续或者扩大，因此仍需继续实施围堵措施。他说今次的病毒传播速度快，即使是病发初期或者病征轻微，病人的病毒数量已经非常多，加上社区上可能有毫无病征的隐形病人，令到整体应对措施难上加难。梁卓伟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预计成功研发出疫苗需要6至9个月。他又说社会都正在面对资讯疫症，真假资讯在社交媒体充斥，市民容易对任何的新消息都信以为真，提醒市民要保持警惕。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及临床教授、世卫组织前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义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例依然上升，相信仍未到顶峰。福田敬义接受中新社电话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为了防止疫情蔓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干预措施，但现时难以判断某些措施是不是足够，相信仍需时间观察。他又说，目前不清楚香港实施的一系列防疫措施是不是足以阻止社区传播，但他认为香港在正确的道路上迈进。福田敬义又认为，当前任何的争拗都是走向防疫的反方向，市民是不是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以便为处理危机提供足够的支持和信任尤为重要。内地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超过31000宗，636人死亡，其中在广东昨日新增74人确诊，累计1018人感染，深圳占最多，有334宗。广东出现首宗死亡病例，是肇庆市一个55岁男子，他患有多年的糖尿病，曾经同武汉返回的人士接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有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59点，跌133点，总成交金额3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91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8.8，跌1.2；阿里巴巴215.6，跌1.8；盈富基金27.55，跌1.5；小米集团12.98，升1.6；中国平安91.05，跌9.5；中芯国际17.56，升3.8；信宇光学科技128.6，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3，日元109.95，瑞士法郎0.975，澳元0.672，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6.984，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098。日经平均指数报23855点，跌18点。港金现价报1453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6.17美元，卖出1566.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爆水管啦，就喺沙田嘅大涌桥路啊，去翻大围方向啦，近住第一城嘅全线咧，而家系封闭噶，咁亦都影响到小沥源路啦，不能够左转去大涌桥路，咁而家一带挤塞噶。咁另外啦，因为啲车改行沙田围路啊，咁而家沙田围路啦，去翻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咧挤塞噶。重复多次啦，就系大涌桥路啊，去翻大围方向，近住第一城嘅全线咧，因为爆水管啦，咁而家封闭噶，影响到小沥源路。不能够左转去大涌桥路噶，一带挤塞。咁另外啦，因为沙田围路咧而家改行咗好多车都，咁沙田围路去翻沙田新城市广场啦，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一段咧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龙尾喺温思劳街噶；去尖沙咀啦，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丁九桥去九龙，西环山道落斜去中环，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喂，埋嚟睇，埋嚟听，好靓本地流行音乐啊！喂， 喂呀，街市卖菜咩？推广香港乐坛，俾你会点 sell？ 电视节目《声学企划》，八间本地大专院校学生分别组队，用创意为八位歌手策动音乐企划，推动香港乐坛，展现新一代的创意潜能。 星期日晚9:05， 港台电视31。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後發燒或有其他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醫，告訴醫生知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還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保持雙手清潔。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喂 Funny， 曾志豪、 黃耀祖，放手拜個人。 头火势系啊，见佢真系咧，自从呢个疫情之后咧，佢大跃进啊！因为以前嘅佢系求求其其，咧咧啡啡，总之啊，掂完报纸都揦嘢食摆口嘅。啊，今时今日佢真系一个180度反转。 是因为他意识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家有大有小有老有乱，所以是有这个爸爸，又是人家爸爸，又是人家的仔，又是人家老公，几个身份的人呢，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健康、注意卫生的。我们有请他现在变回一个干净企理的曾志豪。 少年人，你太年轻了。我昨天才被我老婆说，喂，这么舐啡啊你。我说什么事啊？你开完厕所为什么没冚盖冲水？是没错，做漏了这一步，招致恶报。所以提醒大家，防疫的事呢是跟学习一样无止境的。不过呢也不用搞到自己呢，即每日都处于一个呢即真空密室的状态的。因为如果不是呢真的不行的。在这个疫情之中呢，我觉得呢即张弛有道，我们要紧张呢就做定一些防疫工具，但是要轻松的都要轻松的。例如什么，继续看我们的节目咯。哎，不过好抱歉啊，我的风头火势呢不能够为你带来一个好轻松的新闻。因为这个是令人呢真的四个字，人神共愤。同埋咧，你會覺得真係好悲痛嘅一個新聞咧，就係咧被譽為係武漢呢一個肺炎嘅吹哨者啊，即係話第一個提出警示嘅李文亮醫生咧，佢就琴日即係出咗個消息咧，就話佢病逝啦。其實佢就真係令人哋覺得，呢個係良心即係、就是、死亡嘅呢個案例。佢年僅幾多歲咧？34歲，非常之年輕。咁究竟咩叫做第一个吹哨者呢？可能你仲未好认识佢嘅话呢，我哋简单啲话俾大家听。仲记唔记得呢，喺一月嘅时候呢就已经有一啲传闻呢，就话喂，武汉嗰度好似爆发咗一啲呢，即係类似非典咁样嘅肺炎，仲话喺华南海鲜市场嗰度有爆发咁样。咁但係呢当时好快呢，我哋见到呢就有新闻讲呢，就话捉咗几个造谣者啦，就话呢佢哋发布不实嘅信息，就话呢话佢哋造谣咁样。当时咧，其实好多人都问咧，就话哦，大件事啦，有人俾人指造谣，其实就即系话咧，有啲真相咧，有人想冚住。因为嗰阵时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呢个造谣嘅新闻咧，佢唔够胆讲嗰个所谓嘅造谣部分出嚟嘅。譬如你话喂，你做咩谣啊？哦，你话天台有42寸腰嘅，咁你造谣，你都讲个主体出嚟啊。但系佢哋唔够胆讲嘅，即系话咧，嗰个疫情嘅所谓谣言部分咧，可能系好敏感，甚至乎其实系真嘅。咁到到而家，当然你知道啦，讲嘅全部都系真实嘅。咁但系已经太迟啦，因为咧，首先呢个医生咧，当日就俾人哋话佢系即系造谣啦。网上面咧亦都流传咗一张咧嗰个叫做判决认罪书啊，即系话咧佢究竟当日俾人哋话佢系造谣嘅时候咧，呢、這、一个武汉市嘅派出所咧就出咗一张训诫书俾佢。咁嗰度寫住啲咩呢？就寫住分界人李文亮，咁咧就话啦，佢喺2019年12月30日喺微信群啊，武汉大学临床04级呢个群里边咧发布有关华南水果海鲜市场啊确诊7例嘅 SARS 咧系属于不实嘅言论。我哋而家知道啦，咁佢当然系不实啦，因为而家我哋唔叫呢个叫 SARS 啊嘛，而家叫 Corona 啊嘛。咁但系究竟个名唔同？代唔代表佢讲嘅就係不实嘅言论呢？后来官方都平反咗啦。咁但係你諗返呢，当日训诫书里面写咩呢？佢就话啦，你喺互联网上面呢发布不实言论呢个违法问题，向你提出警告同埋训示。你嘅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你嘅行为超出咗法律允许嘅范围，违反咗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嘅有关规定，係违法嘅。公安机构呢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嘅规劝，终止违法行为，然后仲要讲你做得到吗？但好惨系咩呢？下面就有个写住答咧，就话能，然后就加咗个手指印。我们希望你冷静下来，好好反思，并郑重告诫你：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会受到法律嘅制裁。你听明白了吗？又有个写住答，然后佢又要写住明白，跟住加个手指印上去，最后被训诫人李文亮。嗱，而家李医生咧就死咗啦。咁啊，系真系好令人哋觉得好惨。第一，佢嘅死亡固然已经系好悲伤啦、惨啦。第二，因为佢唔知道自己已经确诊咗，中间咧佢仲翻去照顾老婆，系有新人嘅。咁所以咧，其实而家大家就话啦：，喂，唔系啊嘛，咁大件事，咁大件事，咁而家点算啊？佢会唔会令到佢全家人都受到感染噶？而最惨嘅就系咩咧？即系你见到原来佢系为了公众是尽心尽力的医护人员， 佢将佢自己见到嘅嘢讲俾你听，咁点算呢？咁而家你就唔信佢，你觉得佢造谣，甚至乎打压佢嘅言论，甚至乎觉得佢系扰乱个社会嘅秩序，然后去到最尾，你证实佢系啱嘅。但呢个证实有咩用呢？条命冇咗啦，因为医生死咗，全国几多人死咗？呢个故事教训你乜嘢呢？咪就系原来你喺中国咧，你做一个有良心嘅人咧，你系会不得好死嘅咯。喂，呢个系违反咗我哋咧由细到大教细路嘅嘢嘅，好心有好报，做坏事就俾雷劈，冇噶噃。嗱，如果你唔想净系嬲嘅话咧，你可以做啲咩咧？你话遥远嘅中国大陆里边嘅城市我哋救唔到，咁你系咪可以望翻我哋香港咧？你有冇发觉一样有一批医护人员，一样有一批医护人员走出嚟讲一啲当权者好唔啱听嘅说话？一样有一批人就会话佢哋系黑衣，话佢哋系搞乱社会秩序，有啲人就话要惩罚佢哋。嗱，咁你可以自己谂一谂，睇完呢个个案，你觉得究竟出嚟抗争话俾你听真相嘅医护人员，佢系良心啊，定系你希望佢最后系不得善终？我哋希唔希望内地嘅教训喺我哋呢度出现呢？希望呢位医生咧真系要喺天堂上面好好安息啦。风头火势系啊，头先翻到嚟嘅时候咧，我哋连续给予佢好多打击。系啊，你咁样唔够干净噶，喂，你咁样可能有危险噶。搞到阿祖都话唔系嘛，佢平时明明系直播室里边咧数一数二干净嘅人嚟噶，点解而家反而变咗？冇嘢嘅，正所谓防疫嘅嘢咧，每天都进步噶嘛。交俾你啦，阿祖，希望你一天比一天进步落去啦。 开我麦添啊！大胆啊吓，唔俾我讲啊吓，我会啊，我会努力去学习噶。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唔好要自己病，而嗰一样嘢咧，其实亦都系支持住我哋香港嘅医护人员。非常同意头先豪仔讲嗰番嘅说话。内地嘅可能啊好远，我哋控制唔到。香港嘅医护人员真系需要我哋更加多、更加多嘅支持。起码我黄耀祖大大力支持你哋啊！其实除了医护人员之外，香港有很多不同业界的朋友，面对着现在香港的疫情的话，他们都可以说唉喊晒口。其中一个的界别就是我们的清洁的朋友。是啊，之前我们都有听众提我们。啱啊，我们经常都会为不同的业界的朋友打气。其中一个他们真的走在最前线的。他们的人工未必是最高，但是他们的危险性是一点都不低的，就是一些清洁的员工。不过呢，今天看了一个报道，就是他们特别访问了香港环境卫生业界大联盟。业界就是说当中有一成的公司已经没有办法提供口罩给他们的前线从业员。而前线从业员现在很多时候要重用口罩几天，形容他们现在的情况是非常之危急的。那我讲一下这个香港环境卫生业界大联盟究竟有多少人，好不好？因为它是由3000多间的公司组成的，聘请了大约是全香港80%的人手，就是一些清洁业界的人手的。这样他们就推算每名的前线从业员每日需要至少一个口罩。其实这个口罩都真的几蚊噶啦，真系已经部分咧比较高危嘅咧，就需要2至3个，但系整个业界咧就代表住每日啊需要350000个口罩嘅。咁大嘅数目，究竟佢哋而家够唔够货咧？佢哋嘅召集人就咁讲嘅，话口罩同埋保护衣咧见底噶啦，未来几日咧就已经会冇货噶啦，而且话可能因为咧农历假期咧同埋疫情嘅影响啦，口罩供应方面咧系非常之紧张啊！之前咧佢哋就特别发咗一个问卷俾佢哋业界唔同嘅公司，大部分嘅口罩储备量咧都系唔足以应付2个礼拜嘅，有公司请咗4000名嘅员工，但系当时咧只系剩翻10000个口罩，咁你就谂下嗰样嘢几咁紧迫啊吓！所以咧，佢哋咧已经咧特别咧去信俾我哋嘅特首林郑月娥啊，希望政府咧可以尽快拨一啲嘅至少500万个口罩俾佢哋前线嘅卫生从业员咁样嘅。但系呢一样嘢咧都只系够佢哋未来2个礼拜去使用噶咋。不过佢就呢位召集人就咁讲嘅，佢话政府要正视啊，唔好做缩头乌龟唔理我哋啊。不过佢哋就真係仲未收到政府任何嘅回复嘅。佢又亦都批评啊，即係话呢而家就佢哋个行业就缺罩啦，有一个好大嘅危机。 但食环署就做紧啲乜嘢咧？佢话每日咧都会监督住承办商有冇提供到口罩俾员工噶，如果唔系咧就会转交俾劳工处处理去做一啲嘅惩罚嘅。但系佢就话啦：，喂，恭喜晒啊！真系，有冇咁冷血咧？你净问我哋有冇口罩，有冇谂过帮我哋揾一啲口罩啊？因为呢啲嘅承办商佢哋并非啊唔想俾口罩啲员工嘅，只不过佢哋都冇货，佢哋揾唔到，咪所以咪写信啊俾政府啊有关嘅当局，甚至系特首，叫佢哋帮帮手一啲前线嘅清洁员工，佢哋需要口罩，唔好净系 check 我哋够唔够口罩，有冇俾佢哋，系我哋冇口罩俾到佢哋，唔系我哋唔想俾啊咁样。咁你睇到呢度嘅时候咧，其实都已经好拗头，但佢哋讲咗另外一个嘅现况啊，就系话咧，其实嚟紧啦，即系听日开始啦，过咗十二点啦，有一个新嘅防疫措施噶嘛，强制检疫。但系呢个强制检疫个内容系点，大家而家都真系唔系仲未知啦，系咪？佢就话咧，即系由内地返港嘅人士咧，需要接受呢个检疫系14日咁样嘅。一啲咧，佢哋嘅从业员工会嘅会长咧就会话，其实我哋有好多前线嘅清洁从业员咧系喺内地居住。在香港工作的。咁啊，有咗呢一个嘅新嘅规例，咁当然啦，我自己觉得係啱数嘅，减少啊两地嘅往来，咁嗰样嘢一定係最好啦。但同时呢，佢都会忧虑啦，咁呢啲嘅员工佢哋嚟緊就唔会返内地度住㗎喇喎。咁喺香港佢哋住喺边呢？其实呢一样嘢佢话唔通要佢哋露宿瞓街咩？因为其实佢哋嘅人工唔係真係太高㗎咋嘛。但都係因为係应付唔到香港嗰个生活指数先至会喺内地度居住嘅咁样。係话遇到一啲咁样嘅情况嘅话，会唔会令到佢哋嘅人手变得更加紧缺，应付住而家咁繁重嘅工作呢？第一样嘢当然希望业界嘅声音政府唔只听到，而係做到一啲嘢。他们想给口罩员工的，他们想给口罩保护衣员工的，但他们没有货啊，你们是不是可以有些货可以帮一帮他们呢？因为他们就真的走在最前线，你可以看看的，现在你平时见到那些垃圾桶，垃圾是少了的，但有一种的垃圾是多了很多，就是口罩。其实他们真的每天面对着一些挺厌恶性和危险性高的工作，所以我哋作为市民，如果政府未有一个回应嘅话，不如我觉得我哋都可以考虑下做一样嘢噶。起码譬如你哋戴完嘅口罩，真系要接好、袋好，攞布、攞纸巾啊，攞样嘢包住佢，甚至系攞到翻屋企先至谂啊。可能已经减轻咗咧，众嘅清洁嘅朋友佢哋工作量，起码呢一样嘢，我哋香港人可以救到自己香港人啦，系咪？风头火势，系啊！我哋香港人要帮香港人啊，所以我哋三个咧一定会继续努力喺呢个直播室里面咧发放唔同嘅正能量俾大家嘅。你话系咪啊？桂花田， 系啊系啊，要啊！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咧，即系喺呢个时候咧，大家可以同心合力啦。希望我哋都可以能够带多啲正能量，希望大家都可以每日笑一笑，因为笑一笑都可以俾大家可以健康啲噶嘛。近日咧网传咧有一张咧嘅图贴咧就话啦，如果呢一刻有人咧送上一个口罩俾你咧，佢咧一定系你最好最真挚嘅一朋友。咁啊嗱，呢个礼拜咧，大家咧接收咗好多唔同嘅信息啦，亦都有好多人咧唔理三七廿一，信咗先，买咗先，抢咗先，大家都真系要冷静啲啦。明白大家咧对现时香港嘅信心好似好唔大，好唔够咁样啦。但系有啲咧专家或者专业人士事咧讲嘅嘢，你真系要听下啦，真系唔好搞到自己咧，每日咧都好担惊受怕。明明屋企咧啲日用品系够用嘅，但系都唔理咁多啦，走去买咗先，买咗就觉得安心。其实咁样系有问题噶。嗱，你咧仲有气有力外出啦，去买嘢啦，去买物资啊，买口罩啊。但系香港咧，其实仲有好多弱势社群、长期病患者、老人家，佢哋系冇能力外出。冇能力去排队，可能分分钟嗰啲仲系冇钱去买一啲抗疫嘅用品。你睇头先阿豪仔讲九啊几蚊先买得三个，佢哋边能够负担得到咧？咁佢哋点算啊？咁早两日咧喺电视啊见到咧有一个主持去访问咗一个梨木树冇戴口罩排紧队攞免费口罩嘅伯伯，听到佢咧好无奈咁答主持：系啊，冇口罩啊，唔系点啫？即系有时仲睇到佢咧，讲讲下咧，就讲到眼湿湿，睇到真系觉得好心伤。点解香港政府帮唔到呢一班人朋友呢？啊，好彩，好彩真系啦！ 坊间咧有好多嘅好心嘅机构啦、老板啦、NGO 啦、市民啦等等咧，都去帮佢哋嘅。就嘅琴日咁啦，好似香港大学啦，咁佢哋咧就联同咧香港安老事务委员会啦，就攞咗50,000个外地嘅口罩，咁咧由香港大学嘅义务协助佢哋分派啦。咁啊，仲有诶揾埋基督教灵世协会啦、香港路德会社会服务啦、社会服务处、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圣雅各福群会等等11个社会服务非政府组织嘅义工咧，派出嘅义工咧嚟帮手，佢嘅接触咧各区共5,000个弱势社群嘅长者，咁咧就派每人送俾佢10个口罩啦，以俾佢哋咧，譬如复诊嗰时用啦，必须要用必须嘅时候要用啦，系因为都唔建议长者成日出去嘅，但问题就系佢哋有时真系要复诊，要去攞药嘅，咁又可能冇人帮手嘅，咁点咧？佢哋都需要噶嘛，系咪？佢仲要去啲咁高危的地方，咁佢哋仲会教埋佢点样戴口罩啦，同埋点样洗手啦，以防止感染病毒啦，等等，即系教佢一啲嘅意识嘅。因为香港实在太多弱势社群，单独居嘅长者、低收嘅人士，佢哋根本冇能力出嚟去抢去买嘅时候。但是香港政府都真的帮不到手，希望大家真的在这个时候真的发挥邻舍的精神。如果你知道你隔离邻舍是真有老人家的话，你明白的，可能你未必够口罩用，但是如果你都不够口罩用，都问一下问他有没有人帮手，如果不是的，都可以落下你们当区的区议员跟他说啊，这个单位的伯伯或者婆婆、婶婶、叔叔等等的东西，他们有需要你帮忙，你可不可以帮帮他们啊？其实这个帮忙都是一个大帮忙的，所以先期不要看小自己一些小小的力量，其实都可以帮到手的。希望这一阵子大家来紧个个都有口罩戴，大家都可以保护自己啦。 我相信有一天爱会回来，守护的天使只是暂时离开，当那个人朝向你走来，你抬头看天空的云彩，一定是天使美的夜，思考未来，爱要多久才能释怀？你深爱的人最后却给你伤害，你像一个孩子迷失在人海。我相信有一天 佢系萧亚轩啊，天使暂时离开，我哋就唔会离开嘅。我哋最多暂时休息咧一个新闻嘅时间，因为星期五啦，有点唱。我谂大家都即系闷咗好耐啦，即系如果想同人哋沟通嘅话咧，电话扫心声啦，唯有就 咁话系啊。 送个祝福都得嘅，电话号码1872388。 一个系日本人，全部人分别送去五个都县嘅医院。邮轮至今累计有61人确诊。钻石公主号邮轮早前曾经接触一个确诊新型肺炎的香港男子，大约3700个船员和乘客正是按规定在船上隔离。日本当局对有发烧和咳嗽等症状的人和他们的密切接触者收集样本，超过270人已经接受检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有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67点，跌225点，总成交金额4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42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72点，跌13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6.8，跌3.2；阿里巴巴215.6，跌1.8；盈富基金27.45，跌2.5；小米集团12.88，系升8仙；中国平安90.7，跌1.3。中芯国际17.28，升1毫；信宇光学科技128元，跌3.1；金山软件28.45，升2.0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1，英镑10.046，瑞士法郎7.969，澳元5.215，加元5.843，新西兰元5.012，欧元8.5258。每百日元兑港元7.0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986。日经平均指数报23855点，跌18点。港金现价报1453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7.3美元，卖出156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由于爆水管关系，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第一城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啦。咁啲车行唔到大涌桥路，咁所以改行晒沙田围路噶。咁影响到而家沙田围路啦，去沙田新城市广场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青衣，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九龙，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西环山道落斜中环，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劇場， 情人節就快到了，畢家兄妹竟然人世鬼大。 阿妹啊，有咁多朱古力嘅？ 呢啲情人节朱古力嚟噶，系用嚟送俾中意嘅人嘅。 阿哥，咁你喺学校咁多年，有冇收过女同学嘅朱古力啊？ 哼，我已经拍紧拖添啊！ 吓？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献， 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剧场。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晨光第一线，总动员响应， 即场抗疫有我小白响度， 疫症下的情绪管理有我芭比守护， 抗疫少出街都要 say 个 hi， 阿奥提你有晨光 morning call 啊， 唔争在有我话梅姐，抗疫 hashtag 同你 check，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同心抗疫，总动员响应。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吓，咁今日咧就大致多云噶，初时仲会有啲微雨添。咁星期五嘅有点唱，咁无论你而家系翻工啊，冇得翻工啊，定系你系喺家中有啲郁闷嘅，打个电话嚟1872388咧，想听歌点歌，无人欢迎啊吓。 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阿宇咧已经 ready 同大家听电话啦。 系啦吓，咁啊头先有好多抗疫嗰啲日常咧，不过我哋快立埋咧，仲有啲咩？在疫情之下我們現在變得有些不同了、 其實我只是說這一點，已經是跟我們三個今早十點回來開節目說的一模一樣， 是什麼？ 大家都突然之間變得很好學的，對於消毒、保健的知識非常之留意。 是啊，沒錯、 你不否認了，是不 是啊， 以前鬼理咩，是不是、但現在什麼都要理嘛、就是、 又不是，我只是溫故知新而已、因為我都說03年 SARS 到今天了、我都沒有停過， 其實是的、 不過現在就是有些東西鬆懈了，譬如我現在回家真的做多了東西，那支叫做稀釋了的叫做漂白水，我會放在噴樽那裡，放在門口那裡，接著回來就噴鞋底， 勁過之前，即係勁過沙士，沙士都冇咁樣 嘅。我都有沙士嗰時，我哋都有，即係我都有咁做。 我都冇啊，嗰陣死咯！我諗我個意思即係最弱嘅， 因為你哋嗰時仲係一單身啦。 我哋一支公啊嘛，爭好遠啊！ 落落得嗰幾個月，係咪先？咁你我唔去，我即刻你留翻嚟，即刻衝去廁所，跟住除曬衫去沖涼㗎。 我都話03年嘅時候，我仲可以叫到我老婆嗰陣時仲係女朋友咧，可以同我一齊去睇黃子華個 show。佢話唔緊要，咪照睇咯，即係醫館度。我肯定今時今日啊！我就算跟他说、喂，黄子华除衫添，不看你自己去都不准，即是两个不同的，即是那种紧张。 阶段不同，所以我不是说我今天现在温故知新， 但我觉得我 来讲就是一个要再做严谨一 点。但如果你跟03年比的话呢，我们有一个防疫知识，我相信呢是现在多了的。 什么呢？ 03年的时候你顶笼就是想那些1899漂白水那些嘛。你冇研究過邊款口罩 work， 邊款口罩唔 work 噶嘛？ 嗱，呢一個就係頭先講大家嗰嗰啲嘅知識啊。 唔係，但係而家係多咗好多，而家係 呢個係真嘅。 因為琴日我老婆幾緊張，佢無端端佢話：，喂，我訂就訂咗 KF94啦，韓國嗰啲，但係佢無端端見到網上面有一個網站寫話。 KF94 咧，仲有分咧保健装啦，同埋呢一个医护装噶。如果你揾咗保健装就唔会啊，医护装先会咁样吓到佢咧，成个上昼啰啰挛。跟住我帮佢揾到条 link 咧，就系人哋嗰啲医学嘅介绍就话唔使咁样分噶。总之你有嗰个某一个指标规格咧，唔知咩 BFF 嗰啲咧，或者隔到几多个 percent 嘅微粒咧，就 OK 噶啦。哇！佢先至安心啫。 其实呢、 這個，即系而家多咗几多？ 你谂下，其实如果你而家喺一啲嘅公众场合咧，你会见到人哋唔，譬如我哋三个人都戴住三个品牌嘅口罩啦。 系啊系啊， 你真系会望噶。 系有 笑啊！佢嗰个系咪会 OK 咧？ 系系， 我嗰个系咪都 OK 啊？佢嗰个有啲唔同喎、啊。你明唔明白？即系呢个系大家对于呢啲口罩嘅知识咧，系真系研究多咗去出书啊！ 我会望咩咧？ 咩啊？ 唔系 CSI 咯。 哦， 系、 哦、 喎、 啊啊啊， 你系 CSI 喎， 有冇啲 CSI 又递过隔篱车嗰啲咧？ 即系睇呢啲咯， 都见到啦， 系啊，系、哎、啊，啲人够胆啊，成盒嘅影出嚟，话喺边度攞翻啦，翻嚟啊，啲真系。 琴日仲要见到话系用某一啲， 系啊， 嗰啲警车添噶， 系啊， 我哋直接可以讲嘅，因为警方都有回应到嘅，大家可以睇翻个新闻，佢哋都话调查紧嘅， 真系要调查啦，仲话口罩使乜抢啊咁样，哇， 即系证明之前嗰个 Facebook 嘅传闻咧，真系未必系造谣噶。真系有啲咁样嘅，即系攞嚟益大家。 啱啊！調查出嚟話埋俾大眾市民聽啊！ 咪咯， 嗱，講另外一個日常嘅， 唉，冇啦冇啦冇啦， 但呢個咧對於我嚟講好真嘅。 咩事啊？ 因為佢就話咧，一有新聞嘅 push 啊，即係你有一段 notification 咧， 係通知你 啦，你就會即刻零秒。是不是最新的疫情消息呢？ 会。 你会即刻这么想？ 会。 尤其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戴了口罩，即平时呢如果没有戴口罩，因为我是 Face ID 的嘛，我的电话就是。 Okay, okay. 跟着你一对翻面到的时候呢，你已经会即刻见到那些提示字那条 headline， 你已经会出来了。 见到 现在呢，你真的要没有的，要按密码各样东西你才可以即刻看到那个主题是什么的时候呢，我的心真的会想的。一有就是新闻的消息，是不是有新的公布呢？是不是有人确诊呢？ 其实你都是紧张了。 我認我有， 你有啊？ 我有 啊， 好多人都，但系咧，我覺得我哋叫做有六個月嘅準備期咯。 嗯， 因為過去嗰六個月我哋係睇第二啲啫嘛，唔係即係一樣噶。嗰六個月以嚟咧，你都係話嚇又有事啊，喂、又有事啊，只不過而家你變咗唔同嘅即係性質咯。 係啊，但係六個月之前嗰啲係相對地感覺到。 唔系嘅，一样冇分别嘅。你都系 worry， 你又会 担 忧，又会郁闷。所以咧，我琴日见到又有嗰啲心理学家咧，佢又提翻同一个建议，佢话适当嘅时候放低手机，远离资讯。 呢个都 不如我望咗咁处六个月前讲嗰啲嘢噶， 因为 一模一样。 大家真系抑郁嘅，其实讲 你惊嘅，如果唔系唔得嘅，真系唔得。我成日都同我老婆讲话，唔好咁啦。 嗯， 你知唔知琴日佢几夸张？我即系两个人夜晚喺度倾偈，我话你觉得最差会变成点噶啦？跟住佢跟同我讲，佢就话：你觉得我哋会唔会有啲朋友唔见咗？跟住我话：喂，唔好咁谂啦。跟住原来佢话：我最惊系我哋自己唔见咗。我话就 系，系啊。 我话你谂到 又太担心， 过分忧虑啦，真系。 系啊，我话你谂到咁又唔好啦。 但我想讲，即系其实呢个都系代表住喺个城市里面嘅一撮人。 冇错，真系会。 即系今朝都同你哋两位分享，譬如我都觉得有阵时我妈妈担心得太多。 系啊，我都好担心。 但你谂下啦，如果系嘅话咧，我哋直播室里面有三个主持，三个主持有两个主持身边 嘅 屋企人， 真 系一个几担心嘅状态嘅话咧，咁你就知。其实我哋真系要多啲爱咯，所以呢啲抗疫日常唔好讲咁多，我只讲埋最后一点。 好啦， 因为呢一点系有爱嘅，朋友之间系咪多咗慰问啊？ 系啊， 例如你够唔够罩啊？ 系啊， 你好唔好酒精搓手液啊？ 系啊， 冇嘅话我帮你、啊。即系如果我哋咁样谂啊，凡事向正面咁样去谂，系逆境嚟嘅，系恶劣嘅，但起码我哋朋友同朋友之间。多咗愛同慰問啦、啊！ 你頭先又做錯咗連續三個動作啦、 啊，摸口罩， 你唔應該攞隻手摸口罩啊！係啊，你睇下幾緊張啊！即刻嚇親佢。 係啊，愛嚟㗎呢啲都係關心同慰問啊！ 喺呢個時候，你知唔知最惡毒係鬧人啲乜嘢 啊？咩啊？ 你一離曬罩啊！你 誒唔係啦，最惡毒係嘅，我祝你一世冇口罩咁啊，好惡毒啊！ Aerosmith 嘅 Angel， 系啊，我哋其实喺香港有好多 Angel 噶，佢哋而家咧都需要我哋去保护佢嘅吓。 系啊，其实你身边任何人都系你嘅需要保护嘅人啊。 你 对住 阿 展 讲声，佢系你 Angel。 I love you。 Angel， 我咁讲都得啊，朋友都需要爱啊嘛， 系啊， 呢一班朋友都需要爱，尤其是我为阿田呢一排，其实特别需要多啲爱，点解咧？ 系 作为一个妈妈， 系啊系啊， 个仔今年考 DSE， 系啊， 其实佢真系好惊噶啦，最惊嘅就系你嘅紧张系唔可以喺你个仔面前度展露噶嘛， 系你放心，我系 hold 得好好 ，hold 得好， 不过我就真系多咗关心阿仔，因为知阿仔呢个比较内向，佢又唔系几咁表达嘅一个人嚟嘅，咁样，即系都见到佢。都哦 OK 啦，處之。但係佢琴日我已經同佢講啦，嗱教育局琴日下晝公布新聞啊，講消息啊，咁佢都好乖咁坐喺屋企睇段電視，睇住新聞，睇下點樣咧個情況係點樣咁樣係啦。 如果就咁講咧，即係佢而家就即係宣布咗一啲嘅措施咧，一陣間我哋可以同大家 go through 啦。但係其實作為你個仔同埋你個仔身邊嘅同學仔咧，之前一直未公布咧，佢哋究竟使唔使考嗰樣嘢？其實係咪令到佢哋都幾困擾 咧？真係忐忑。嗱，你咩話？冇話咩啦。因為咧，原本咧，中六學生咧，其實比其他同學仔咧會早完學期嘅。因為即係佢諗下，佢人生真係最終中六嘅時候 last day， 佢哋都冇甩 last day。咁而家都唔知究竟佢因為已經延遲到三月二號先翻學咧。 咁 係因為通常好多學校都係二月 last day 啊。咁我仲翻唔翻學咧？咁但係問題有啲嘢， 落考都可能未清曬。 未啊！咁佢嚟緊下個禮拜就老師已經通知報翻去，佢連卷都未攞得到嚟。 O、okay, K， 即係考模嗰張卷都未攞到。 因為考模嗰個卷好緊要，對於佢哋嚟講，因為要知道佢哋嘅錯處喺邊。又或者老師話 乜提點樣咩需要啲乜嘢？ 係啦，等等嘢。其實對於佢哋嚟講，真係好緊要嘅，因為佢都要考大學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大教育局局長就話健康都好緊要，咁即係兩邊喺度稱啦。 健康比生命緊要， 明白嘅係嘅，都啱數嘅。咁但係對於佢哋嚟講，都係我覺得好多同學都 好大打擊啊， 好忐忑，因為嚟緊原本二月咧就係 last day 啦，叫做二月中啦，當時都咁跟住咧就翻嚟補課嘅，係會補到咧係考 DSE 為止嘅。但係而家疫情去到咧三月二號先翻學嘅時候，佢 都冇補課噶啦，應該 都唔知點樣處理，因為有啲真係可能仲有啲少少要拉個上補個下嚟去衝噶嘛，係咪先？ 係嗱，而家就簡單啲啦，佢就有兩個措施嘅，一個咧就係話筆試就會四月二十四號咧先至開始，呢個第一啦， 或者會延遲， 係啦，咁然後。中英文科考试就 confirm 咧，就系即系会取消噶啦，系啦。 中英文考试佢话如果 取消咯， 或者会取消， 或者就唔系 confirm。 因为佢就话咧，佢就 set 咗条死线咧，就呢个二月底嘅时间嘅。佢就日大就话俾大家知，即系教育局咧已经有多过一个嘅可能性 方案 摆晒喺度，亦都琴日同大家讲咗噶啦。用边一个方案嘅话咧，二月底就一定会咧好肯定咁样话俾大家知咯。 但系佢而家倾向就系咧，一个就会延期，但系考试科就唔会延期。佢會取消噶嘛？係 啊， 係啊。 如果不是延期嘅話咧，中英文科嘅 考 試咧就會取消 啦。到如果四月廿四號先開始不試嘅話咧，考試就取消啦。 係啦，因為 如果三月廿七號繼續嘅話咧，咁就會係吞遲到五月先考試咯。咁 係啦，因為佢話冇可能咧，即係四月底如果不試嘅話咧，就再考試佢就嚟唔切啦咁樣。 係啊， 咁當然有好多家長，我今朝都聽到啲風煙嗰啲咧，都會覺得話喂，點解唔可以彈性啲啊？又或者話點解唔可以去啲好啲嘅地方？因為佢話可唔可以？大啲嘅地方度做 oral test 咁樣， 因為呢個一件事啦。咁譬如可唔可以將啲考試嘅範圍，譬如原本可能一百人考係一個科考嘅，咁可唔可以將五十就揾多一間學校嚟去到50-50啊？ 嗱，兩睇嘅， 有啲人就兩睇係啊。 但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就係，如果你要變出兩個地方嘅話，其實人手啊、地方嗰樣嘢咧，其實多咗幾多時間要去處理 嘅。不過老師都係話咧，其實咧可以不變，但係增加人手可以維持。考试的时间不变的这样咯，即是这样讲。 但都要，我第一步他们都要看看，即究竟是不是可以如期复课。各样东西呢，这个都是挺重要的。 因为3月2号呢，就跟着如果是的话，如果去如常去到3月27号考呢，对于真的今年考生来讲，他们真的彷徨。 是。 因为其实不过亦都有老师建议，其实如果出卷那个有些东西如果教不到的，就不要出不要考咯。 咁 咪教授教晒噶啦，都考剥咯，剥到考完仲未教晒咩？ 唔系， 好似话都 X 查 嘅 啫嘛。 好似有啲人真系话未教噶， 有啲真系未教噶。 我今朝都有听过， 我真系举手问。如果系嘅话咧，一系就课程太复杂，一系咧就学校教得有问题。 我因为有之前早排有停过课啦嘛， 记 唔记得啊 ？OK， 即系广东时间。 但系广东时间佢哋嘅停课嘅数目未至于导致佢哋有好多课程未教晒，咁都应该系个别嘅例子咯，系嘛？ 唔系，应该咧，应该就系可能嘅部分可能教咗三分二吓，剩翻三分一嘅，咁我即系可佢意思话，剩翻嗰啲冇教嘅，咪唔好出咯。咁你 但每一间学校嗰呢个公开市嚟，冇得咁嘅，可能大家嗰个课程会跳教 嘅， 你必须顺住噶嘛。 即系有啲老师就 系 咁讲啦，有咁 嘅 建议。 系知道嘅，系啊，因为同埋如果咁嘅话咧， 因应唔同， 可能你又会令到嗰届嘅文凭试嘅考生咧，就俾人哋话，诶、哎、呢一届咧唔系全部考晒噶、嗯，所以咧就会觉得佢唔全面啊，咁样又无谓啊。 起码有一样嘢咧，即系 DSE 嘅考生咧，你哋可以留意住啊，因为咧佢哋都呼吁咗啊，考生咧你哋而家当啊，应该以3月27号开始笔试为目标，呢个都系佢哋嘅目标嚟嘅。但当然咧都会留意住咧，就系呢个疫情嘅发展。但起码有一样嘢大家要记住，因为咧我哋嘅局长啊都强调啊。生命是比考试更重要的、可能大家会见到呢、這个 DSE 呢都哇好紧张啊，是不 是但记住生命是更加紧要，生命的精神的健康都好紧要。 可不可以转考大家防疫的知识啊例如知不知道自制酒精搓手液的成分需要包括啲咩材料呢 他哋嗰个文化科呢嗰啲题目会唔会同呢即係佢哋扣到好紧㗎嘛 可 唔 可以转 转啊会唔会系同我哋嗰啲防疫有关系㗎呢咁样。 或者你 online Oral test 得唔得？其实我头先都有谂过，你唔俾人面对面嘅话，可唔可以 online 做得唔得啊？可唔可以啊？ 即系打麻雀咁啊嘛， 系打麻雀咁样，同埋问啲题目咧，就真系可以同翻而家啲嗰啲疫情有关系咧。我觉得可能都系一个，即系总比就咁啊取消咗好，即系佢哋真系寒窗苦读，就系想为咗呢个考试。即係好似人哋而家冇得翻學咧，就掛念咧校園嘅回憶咁樣。哇！平時可能話最好唔好考試啦，最好打風啦。哇！真係話俾你聽，哦 ，sorry， 唔考咧，嘥曬啲心機啦。 一天一天的我在期待放學，一轉眼卻要告別校園。一張一張的快樂同學笑面，粉筆字的消失不再遇見。终于终于不懂得老师所讲，只知道此刻想多听一遍。终于终于不需要再管积分，只恐怕更多的考试未见。这校园，这班房，这走廊，这礼堂，告别前是我心的家乡。到未来那一方，人漂泊路茫茫，仍然在这里找到一点点光。尘痛与伤，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昂然踏上，虽分开走远方。明晨能共创、这校园，这班房，这走廊，这礼堂，告别时是我心的家乡。到未来那一方，人漂泊路茫茫，仍然在这里找到一点点光。曾痛遇上，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话：，从公共卫生角度，要将输入个案数目减至最低，就要将所有关口封闭，形容零入口是最好的防疫方法。对于政府要求所有从内地入境人士强制接受检疫14日，梁卓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居民需要自律留在家中隔离，但对旅客而言，酒店设有中央冷气系统，如果旅客分散在不同的酒店自我隔离，风险较高，建议首选隔离营或者征用整栋酒店，又或者住宅大楼用作隔离检疫。对于有报道引述担任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的福田敬业表示，疫情未必在夏天受控，梁卓伟在节目之后说认同有关的讲法，指出并没有科学数据显示疫症可以在湿度或者温度高的环境缓和。医管局员工阵线发起的罢工踏入第五日，亦都是第二阶段的最后一日。工会今日发动会员到医管局总部签到，并且进行投票和讨论，而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主席余慧明表示，如果今日投票结束，仍有超过6000个会员支持继续罢工，将会延长罢工至下星期三，否则就会暂缓罢工行动。有关的投票时间会下午4:00，等待会员完成签到之后结束。医管局员工阵线副主席罗卓尧说，昨日的闭门会面，医管局高层对于如何支援前线员工的防护配备等工作没有具体的计划，如果对方根本没有诚意，会面都不会有结果，因此要视乎会员是否想继续会面。工会又重申，如果政府坚持不全面封关，即使有再多的资源都解决不到问题。邮轮世界梦号仍然停泊在启德邮轮码头。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宏说，至今收到17个船上乘客和家属的求助个案，当中6人关注药物情况。他说收到邮船家人都是船上的求助个案，指没有人可以帮他们回家拎药物。黄碧宏要求卫生署人员亲自上船处理，协助他们配对适当的药物。他又批评卫生署派发日用品和物资的安排极之不足，建议政府应该派专责人员处理船上乘客的需要。黄碧云又说，有乘客希望可以在房间自我隔离，但船上仍然使用自助餐的形式。他建议应该提供饭盒，并且直接送到乘客的房间，减低感染风险。在内地率先公布武汉有疑似肺炎的医生李文亮，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终年34岁。武汉市政府同市卫健委以及湖北省卫健委对李文亮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向他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世卫都对李文亮去世表示哀悼，说所有人都应该向他应对疫情的工作致敬。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指出李文亮去年年底发出的警报没受重视，反被训诫，值得社会反思。李文亮去年12月30日和另外7个医护人员率先对外公布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怀疑出现疫情，他们事后被指在互联网发布不实的言论，被带到当地的派出所签训诫书。李文亮今个月1日在个人微博公布自己成为确诊患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有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80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49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9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08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7.2，跌2.8；阿里巴巴215元，跌2.4；盈富基金27.45，跌2.5。小米集团12.9升8仙，中国平安91元跌1元，信宇光学科技127.3跌3.8，

咩叫女人嘅性质咧？ 我都想知道啊。 譬如阿天头先好 讲错嘢， 唔会。头先阿天好骄傲咁样咧，话佢属于呢个女人嘅性质系咩咧？就系职业妇女。 哦， 因为佢而家有翻工啊嘛。 系 啦，呢、這个就系一种。 我哋头先冇人答佢。 系我哋冇人睬佢啫，系啦。职业妇女 系一件事。 系啦，系啦。即系咁都系一件事嚟嘅。 因为我知道嗰啲事情，我了解，我哋有同大家喺度倾偈，同拍档倾偈，其实都可以令到我 舒压， 唔使咁紧张所有事情啊嘛， 系 咪啊？所以我而家喺呢个虽然抗疫嘅时间，但系又冇话去癫晒，周围去就算有剩翻一盒口罩，我其实都知道唔够用嘅，但我都唔会周围去扑啊成啊咁样咯，都即系慢慢嚟啦，系啦。 系啊，嗱好啦，呢一种系职业女性啦，咁、另一种当然就系已经系喺屋企嘅家庭主妇， 系 家庭主妇。嗱咁但系咧，家庭主妇其实又有分嘅，因为有啲家庭主妇咧，即系正常嘅家庭主妇咁讲。咁落去买嘢，柴米油盐酱醋茶都系佢负责嗲噶嘛， 系 系咪先？ 介绍行程啊嘛，讲到未？ 系啦，即系又或者你话去凑细路，咩都系，起码都仲系佢负责啊，仲要出去啦。你知唔知原来有呢、這个即系社会上面咧有第三种性质嘅妇女咧？ 吓、 啊，佢唔系职业妇女， 系 佢唔系家庭主妇，佢直情咧系叫做宅妇啊， 即系留喺屋企， 佢系唔再出街。咁滞嘅一个家庭嘅主妇， 咁、 okay. 即系话佢冇仔女，但系佢又冇做工， 有仔女， 有仔女， 有仔女， 但系佢自己选择地，佢想留喺屋企，唔中意出街。 嗱，应该咁讲， 因为我哋讲紧宅男就系咁样噶嘛，佢、有得选择噶，佢可以选择出街，可以选择识朋友噶，但佢选择喺网上面同人哋做朋友咁啊。 问题佢有仔女，佢即系都要需要照顾仔女，即系佢有一个家庭主妇咯。 佢有个家庭主妇啊，但系佢唔使佢唔使出街咁滞啊。佢应该咁讲，佢唔系话咧真系一步都唔出去，但系咧佢哋呢一种社群嘅特征系咩咧？佢哋覺得出去咧係一件事嚟嘅，係一件好大嘅事嚟嘅，係去到一個地步咧。第一其實係有少少即係精神緊張嘅啦，已經係啦。第二舉個例子啦，咁不過呢個咧就日本發生嘅，咁咧佢話究竟呢一類人咧，佢個名詞就叫做咧所謂家裏蹲啊，即係蹲即係踎低個意思咧，即係其實即係屈喺屋企啦，即係踎屋企啦，只不過講到咁樣啫。咁佢話啦，第一佢推算咧。日本全国咧有30,000人或以上咧系呢一种咁样嘅即系宅妇嚟嘅， okay. 就唔够胆出门口嘅。咁咧 有仔女嘅， 有仔女嘅，佢哋嘅仔女系点咧？就净系同老公同埋小朋友交流，咁简单嘅啫，邻居都冇咗嘅。 Okay. 咁夸张嘅。好啦，咁你话喂，即系点啊？具体佢嘅行为会点咧？譬如佢要都要做 facial 啦，即系可能佢都仲有呢种需要。 哦、okay. 一定要老公陪先可以出门口。 吓、 啊，如果老公话， 老公都好大压力喎，咁样。 喂，其实你可以自己去，佢话唔得啊，佢话我唔敢啊，佢话我觉得一个人出去系唔可以啊，咁样。 吓、 啊，似唔似阿田成日逼佢要黐咗华咁样咧？ 咁佢又未去到咁嘅地步。 有啲情况我都系自己一个人。 你唔记得佢话佢第一次去旅行啊？ 唔系，咁咪第一次自己一个坐飞机。 系啊， 佢好惊。 佢呢个都惊啊嘛。 但有唔同、啊，自己一个女人、男人都好啦，小朋友都好啦，第一次坐飞机，即系自己一个人可能会惊啲。但你讲紧系做 facial 啫， 系啊， 即系嗰样嘢可能系转落去隔篱街嘅啫， 系啊， 可能系就算你过去到好远嘅话，一个钟头车程嚟，好远啦啩。但系嗰个地区你去过嘅，你咪第一次去做 facial， 即系咁都惊，同阿田头先嗰个例子有少少唔同 嘅。系啊， 如果佢咁样咧，我想问佢系生完之前，就生之前系咁，定生之后都系咁？因为嗱，其实你谂下整个怀孕嘅过程，佢、都需要去复诊嘅。 咁嗱，但系怀孕嘅过程复诊有老公陪住又好合理。 即系我意思话，其实都要出去接触到其他人啊，其他事情啊等等嘅嘢噶嘛。 咩动机令到佢开始变成咗要收归自己喺？屋企入边度咧， 生完 B B 之后佢就唔敢再出去定系咩咧？ 但呢度佢又未分析到咁多喎。咁但系咧，佢话佢哋其中一个特征系点样咧？就系、是譬如话佢而家访问呢一位黑川小姐咧，佢、就话佢有三， 仲叫做小姐嘅，唔系叫太太。 系啊，佢主妇啊嘛，佢52岁咯，今年系啦。佢话咧，佢已经咧自己觉得咧，佢属于呢种叫家里蹲咧，踎咗喺屋企咧10年啦。 系 咁咧，佢话咧，佢有三年。冇同过屋企人以外嘅人倾偈，系、啦，就系、是、阿老公同个仔，阿仔同老公，可能有外母嘅就同埋外母倾偈、 总之系屋企人， 但佢系觉得佢同佢屋企人都自在于呢种生活， 自在。 咁睇医生啦，如果系嘅话， 咁佢话咧，佢几乎冇行过出家门口啦。佢、话每星期要买嘅嘢咧，系会一日之内买齐。 佢即系嘣一声出咗佢，总之佢出我买晒所有嘢就可以翻屋企啦。 系啦， 嗰啲咁样。 但系最惨系咧，咁你都出去买嘢咧，佢就话佢冇办法独自出门口。 嗯、 每一次嘅一个礼拜一次嘅购物咧， 拉埋老公。 系啦，咁剪头发焗住都要剪啦，冇得喺屋企啦，都系要老公陪住佢嘅。咁然后咧，佢就话啦，呢类人究竟系咩咧？可能你以为喂系咪即系港鞋嗰啲翻版啊？唔系、哦。屋企嘅家头细务井井有条，喺屋企你叫佢扫地啊、洗衫啊，冇问题啊。不过又好古怪，一去到煮餸咧，净系识煮一样餸咯， 啊、 即系唔系话嗰样餸有乜咁特别，即系话佢其他行唔识，净系识煮啲好简单嘅嘢。咁然后咧，个成个雪柜咧都系啲急冻食物。咁系佢识煮嗰样咧就系炆牛肉咯。佢话咧如果你要做炆牛肉以外任何嘢咧，佢话唔识煎牛排唔识啊，炒牛肉啊唔识啊咁样咯。 其实佢咧学识埋上网购物嘅话，佢连一个礼拜即系买一次餸都唔使噶咯。你知而家超市都可以咩都买到噶啦。 但系佢有上网噶、哦，佢就话咧诶， 佢都想出街挑战下自己啊。 哦，嗱，佢有个原因嘅，点解佢最后会变成咁咧、嗯？但系真系好古怪嘅呢、个原因，同生仔系完全冇关系。佢话佢试过有一次。佢同朋友嗌交，嗌完交之后，佢嘅念头就系话啦，人类好可怕， 哦、 朋友之间唔值得信任，于是乎咧就觉得咧，我唔想出去，我要踎喺屋企先至系，即系佢觉得可以做到嘅嘢咯。但系最惨系咩呢你谂下个老公真系想死嘅， 真系、 哦，你唔系无端 端事，我哋中意拍下拖睇长戏咯， 唔敢佢而家 冇啊冇啊， 唔系佢有老公喺度就得啊嘛，而家话 系老公陪佢做 facial， 即系起码都、仲扮靓啊咁， 系啊，问题系譬如佢出去睇戏，老公喺度佢咪可以出去咯？ 哇，我怀疑睇戏未必咁嘅，因为如果你要咁多人先至可以出到去嘅话， 怕人啊，佢而家系 佢系怕人啊，佢唔可以自己一个人面对人群噶， 但系佢有老公喺度已经觉得安全感啊。 问题个老公压力咪好大咯， 系啊， 老公就真系会压力大啦， 因为会唔明白嗰个老婆搞咩啊？ 即系我拗头嘅地方系， 即系要睇心理医生咯。 系啊，我拗头嘅地方系咧，如果你系一位朋友，头先你话阿黑咩小姐话， 黑川小姐， 黑川小姐，如果佢系独一嘅例子嘅话咧，咁。都合理啲，因为讲真的，大家唔同人，喂，我都可能有我特别嘅需要，你咪唔知啫，系咪？系人都有噶啦，系咪？但系讲紧你话有30,000位咁样嘅朋友，净系喺日本已经系咁样嘅状况，可能佢哋每个背后嘅故事都唔一样啦。但系肯定嘅，佢哋都系面对住同一样嘅难题。 系啊，咁佢嘅定义就话咧，嗱，除咗同自己兴趣有关嘅嘢。或者去附近嘅便利商店之外，幾乎唔會踏出家門嘅，會做屋企嘅家務，但係就唔同屋企人以外嘅人交流。呢種情況持續6个月或以上咧，就係頭先講嗰種咧，即係患上咗呢個踎喺屋企嘅呢一種 婦女病啊！ 婦女真係婦女病喎、啊，真係。 會唔會係嗰一次嘅鬧交同朋友鬧交咧，佢太過傷害佢，所以佢先至會嚟呢個心理病咧？ 我反而擔心係咩咧？佢如果係咁個別極端咧，即係話因為同人嗌交反而咁咧，即係嗱，我覺得呢個都算係即係個別例子。我反而驚咧，頭先點解我話咧，女人有三個性質咧，職業婦女同埋家庭主婦，第三個就係呢個太誇張咧，我唔知道有冇關聯。即系会唔会你做得家庭主妇多咧？你焗住就会惯咗咧，就话唔系几想再出去啦。中意留喺屋企啦，又或者你已经习惯咗， 养成咗一个自己嘅生活嘅 pattern。 系啦，或者你净系习惯咗所谓家庭主妇生活圈咧，相对一定会细啲噶嘛。我而家最惊咧就系、是。不是个别极端例子，而是咧，原来你会养成 一下变咗一种叫病，系嘛？ 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读嗰个报道里面有冇讲到你头先嗰位系52岁 啊？ 系咪相对地咧都系年纪渐长噶？ 嗱，佢42岁，佢 10年前就已经出嚟啦嘛。 因为我自己讲我自己啊，当人嘅年龄开始渐渐长大嘅时候咧， 真系 都真系会接触少咗人群啦。 我同意，我同意， 比较会偏向一个自己已经既定嘅生活模式。即呢个都会噶嘛，譬如你作息嘅时间，我而家变得稳定咗嘅，但以前唔系噶嘛，边有作息时间？咩叫作息时间啊？但会唔会系同即人嘅年纪渐长都有关咧？ 我觉得会啊， 因为我都觉得我有噶，即系中意突然之间嚟，而家要爱试一啲新嘢，破咗个平时就算只不过系讲紧去超市买嘢嗰个 pattern， 都有个 pattern 噶嘛。我平时中意去呢间因为我知道嗰度就有得买咩啦，去到呢个货架就有得攞厕纸嘅，突然之间去到个超市吓冇晒啲厕纸。可能我都会 panic 噶，系咪先？ 我连啊，有阵时咧去开咧，譬如我中意去青衣城嗰个商场咁先算啦。我有好耐咧，譬如我话，不如会唔会想试下出葵芳买嘢？都系唔好啦。 葵芳咁远，你都会咁谂噶？嗰度我熟悉啊。 系啊，你系谂住葵芳啊，泊车又麻烦，跟住又搵嗰啲铺头，我而家熟晒啦，真系有噶， 会噶， 即系你好熟悉个商场，一楼就有嘢食，二楼就去买衫。 咁如果你去嗰個商場，其實都唔係新到未去過，但你都覺得哇，好似唔同咗。 即 係 話大家怕試新嘢， 係啊，有 唔 係習慣咗自己個圈啊。 即係譬如我煮飯唔叻啦，但有陣時都會朋友嚟食飯噶嘛，我成日都會話打邊爐啦，打邊爐咧，因為我知道嗱，我首先我係 A 鋪頭，跟住 B 鋪頭，嗰條路線同永遠都係同一樣嘅。 少少呢種。 突然之間你話唔好打邊爐，不如燒嘢食嚇，燒嘢食其實講真都係類 似 嘅嘢。 即係我同佢第二度買嘢 嘅咯。係啦，我都會有一啲慌張喺度，死啦，係咪我都要踎在家咧？ 我諗我哋未必係慌張，但係咧你已經係唔願意啊！你會覺得好舒服啊！我點解要去嗰間啊？我呢度好好地，咪就係一樓二樓咪行完就算咯咁樣。 你估而家即係譬如而家疫情 好搞笑啊！ 大家研究口罩，你估接觸啲新嘢，邊度有邊啲賣嘅，都係可能擔心噶。不過 嗰個興趣就焗住你有呢個需要，但係當你建立咗個生活模式咧，就講緊話究竟會唔會不經不覺咧？你未去到咁嚴重變咗黑心小姐，但你會唔會都有一種嗰種傾向，就係話咧，你個圈越嚟越細， 習慣咗 係啦。固定同呢一班人交流咧，就唔想有再有一批新嘅人入嚟咧。 死咯！我有啲擔心我自己啊！ 唔使驚，唔使驚，唔會嘅，有我哋喺度。 仲有我哋，仲有我哋。 喂 ，Money， 曾志豪、黃耀祖，風騷快活人。 八號公記， 大吉大利， 有我媽咪，桂花田。 百无禁忌， 嗨， 系啦， 更加需要百无禁忌。而家我哋系嘛， 俾翻音乐大声啲吓，我哋振奋吓，我哋要转话题。 嚟啦， 好啦，上个两个星期系咩日子啊？仲记唔记得、啊？ 农历新年 啱啦， 最冇气氛嘅农历新年啦， 好叻啦， 系啊， 年卅晚吓，上两个新年诶，唔系上两个礼拜就年卅晚，咁之后咧就迎接鼠年嘅大年初一。好啦，嚟到今天啦。今日是年几多啊？ 今日是年几？年初十 十 一 几啊？ 十二 十四咯，今日系嘛？不六系年初一啫，我都系咁样记得。 十四， 今日是年十四，咁听日是 十五咯。 十五是咩日子啊？ 封关嘅日子。 喂呀，唔系讲下呢啲啊。 听日是真系唔记得。 咁听日今日十四，听日咪 十五咯。 听日就系元宵佳节啦。 我从来对于元宵都冇特别。諗法， 你中意元秋多啲？ 哇，邊個元秋先？ 我中意中意元秋多啲， 功夫嗰個元秋姐我 咩都好啦。 嗱，咁係啦，聽日咧 有啲真係唔得。 正月十五係啦， 正佢啊，正佢啊。 哎呀，嗰個正係正月嗰個 正 啊。 正月冇錯冇錯，係新蒸頭個蒸啊嘛。 新蒸頭個蒸係啦，正月十五元宵佳節係雖然明白啊，即係而家疫情都好嚴峻，我其實都諗下揾下股市嘅疫情係點樣。 我哋講過幾次又唔使驚， 係啊。放假嗰阵时，我哋讲咗啊， 所以咧，我哋今日 夹两个鸡蛋喺个格拉底度就好噶啦。 系啊，呢个我哋 嗰个系烟臭壶嘅， 系烟臭壶系啊。封之 book 啊嘛，我哋礼拜一做啊嘛。 嗰个咩啊？本 草 纲目系啦。咁咧嗱，咁轻松下，讲下咧鼠年第一个 元宵 十五， 好啊好啊好啊， 上元节 好啊。 咁即系元宵佳节啦。嗱，听日真系可以食下汤圆啦吓。咁啊，大家开心心、轻松松啦。咁啊，讲元宵节听日咧有啲咩做啊？平时你系咪都冇乜特别 嘅？冇，真系冇。香港真係相對真係好老實係少好多嘅，猜燈米咪都會咯。 猜燈米係呢段時， 但係我哋大唔大型啊？ 你哋有冇去彩燈晚會啊？去睇下。 Sorry, 真 以前細個住屋村樓下有， 我都冇。 仲要係好細個讀緊小學嗰陣時就會即係湊下熱鬧咁樣咯。但係講緊嘅都可能係留十五分鐘。你都知啦，我啲咩 IQ 題我從來都答唔到噶嘛，我真係好冇興趣猜燈米。 定係因為你睇唔到個燈米啊？ 呢個一定係 係咯。阿爸，我就係見到個燈開嗰條須啫喎。 死仔真係唔長進 啊， 又唔長高咁樣。 但係其實古時咧喺呢個正月咧，其實都唔係幾，即係都唔係幾好過嘅。 點解啊？ 嗱，你記唔記得點解我哋新年有利是有炮仗啊？ 趕年壽咯。 咁係咪即係又係正月嗰陣時候有年壽啊？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又唔係幾好嘢啦。 咁元宵又有年壽？ 但你炮竹一聲不是除了年壽的嗎？ 不是，就是說即是正月的時候有些不好東西嘛， 是的是的， 就是先有年壽出現嘛，沒錯。現在正月十五呢，為什麼又是好像麻麻地好？那知不知道為什麼正月十五有彩燈晚會啊？ 哦，又是點啲燈，其實就是嚇走啲年壽。 嗱，就係都唔係年壽就唔關事，年壽係舞師去趕走佢啦，唔係即係炮仗啊、利是啊、紅色嘅紅燈。 舞師 係 趕走你啫， 唔係趕走舞師。 係啦，都啱。 係啦， 唔係趕走啲舞師啊， 趕走年壽係啦。 冇師係嚟熱鬧嘅啫。咁相傳嚇， 好啊。 漢武帝咧喺呢段時間佢病咗好耐喎。 哎呀，陰功啊！ 係啦，病咗好耐，咁咧好耐都醫唔好。啊，佢有一次咧就唔知邊個幫咗佢咧，揾求呢個叫太乙神咧。 哦。 太乙神之後咧，佢好翻喎。 哦。 咁好翻之後，梗係答謝神明啦，係咪先？咁於是咧，佢就定咗聽日。正月十五呢一日咧，就要通宵達旦咧，就點燈火祭，即係去用呢個火祭字去，即係多謝呢個答謝神恩嘅、 哦。即係我哋裝香還神一樣咯。係 啦，慢慢慢慢整整下咧，就變咗咧喺元宵佳節呢日咧就有彩燈晚會啦、 哦、 因為佢點好多燈火啊咁出嚟啊嘛。除了吃湯圓，寓意呢個團團圓圓。咁啊嗱，佢古時人咧又會咁樣嘅，老人家或者長輩咧又會送花燈俾啲後輩嘅噃。 係， 你又知唔知點解咧？ 因為希望佢生仔點燈。 繼後香燈 係咯，繼後香燈啊！ 我都你呢個講得好好，就算錯都想我嚟啱。 多謝你真係，係啊，好啦，係咪可以獎一個口罩？ 冇好啊，好啊，好啊， 好啦，嗱，真啱啦，有人答，有人支持係啦。佢哋咧就會送燈俾一啲新婚嘅夫婦，又或者咧想生 B B 嘅夫婦。原因咧送燈， 繼後香燈。 嗱，佢有個諧音咧，就係送丁咁樣諧音啦。咁啊，寓意咧祝福一啲新人咧早生貴子啦咁樣。因為古時人好在意意头嘢噶嘛，所以咧生菜咧呢一棵菜咧几时都啱食嘅，系啦，因为成日都话生菜啊嘛，咁所以咧元宵佳节啲人咧都会食下生菜嘅咁样。嗱，除咗系做一啲意头嘢之外咧，佢有啲禁忌啊，有啲习俗噶喎， 即系元宵时候， 系元宵佳节嗰日，咁咧喺元朝咧，唔系喺清 朝， 唔系喺清朝，佢喺清朝咧喺元宵呢一日咧，即系听日咧，佢哋咧就会喺个大门嗰度就放上呢个叫五帝钱。 哦、 五帝前有边五帝呢，就有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咁样。咁就摆喺个门嗰度呢，咁字呢就向底。咁个国 字向底。 係啦，字向底。咁国字呢就向面嘅。咁呢唔可以倒转嘅。你知唔知点解？ 如果倒转咪反帝囉，係咪？係咪咁嘅意思 呀？咁反咗，咁點解唔反得？ 咁皇帝唔反得噶嘛？ 咁啊，但係佢都有意頭嘢 咩諗法啊？係 咯 係 咯，即係嗰度係辟邪嘅。 其實都有啲寓意嘅。 係。 咁淨係諗下點係要揾嗰五帝先？ 嗰五帝係代表風調雨順。 風調雨順之前， 國泰民安。 兼且仲有一樣嘢， 辟邪鎮災。 唔係，佢都唔係辟邪鎮災嘅。嗰五國咧，佢話係最盛世嘅時候。 哦，係係 係。係啦，佢話咧，嗰五國咧係最強、最盛世 嘅時候。唔係五國，嗰五個朝啫。 嗰個五國五帝啊，係啦。嗰五帝咧就係最強啦、最盛世嘅時候咧，即係話大家都有錢賺，大家咧都好豐衣足食嘅。咁所以就擺順次就擺嗰五帝前喺度咧，就希望嗰年咧之後咧， 風調雨順， 係啦， 五穀豐收， 即係好似翻五。个盛代咁样， 系啦，真系招财嘅爱嚟。咁如果你倒转咗嗰个字咧，咁咪变咗我啲财咪走晒咯。 我哋香港做唔到， 点解咧？ 俾你揾翻五个，你觉得系好意头嘅管治时期。 暂时四个，暂时四个先啫。 唔系你 系 啊， 揾埋可以系回归前嘅咁样。 唔系，都贴晒喺地下噶。我见到嗰啲人都系 啊， 斋 钱币，我哋讲紧 冇钱币， 好彩 冇，好彩 冇。好，继续。 系啦，咁佢就揾咗嗰五个最强盛嘅朝代。咧嗰个啲皇帝咧就摆喺个门嗰度，咁就希望寓意咧可以招财咁样嘅。咁另外咧就话啦，听日咧亦都系相传咧系阿三公 哦，三官 唔系公，有时得官同公就捞乱啊。三官大帝嘅天官生日 哦， 系啦。咁啊，三帝系知边三帝咧？就系分天官、地官同埋水官嘅。 哦， 系啦，天地水咁样。有冇记得有个神主牌咧，写住天官赐福噶？ 有。 就系嗰个天官。 系啊，刘天赐啊嘛。 唔系啊，我屋企 天官赐福真 系 有噶。 有啊，天官赐福咪就系讲天官就系嗰三帝，听日佢生日啦。 但系点解 Happy Birthday 点唱俾你啊？阵间我哋 点俾赐官听？但系点解咧？我哋咁少见到地官同水官嘅， 好似系啊。 你几时见过水官赐福俾你噶？冇 啊， 真系。 就系天官赐福就系嗰个三帝之中其中个天官啦。佢听日生日，咁啊听闻咧佢咧就好中意热闹嘅，咁啊好开心嘅。但系有一种声音咧，佢系好唔中意嘅，所以就听日记住唔好咁做啦。 系咩事啊？ 系啲咩咧？ 汤猪声。 女人亂咁嗌， 係嗌㗎啦，係邊個嗌呢？ 男人嗌，細路仔嗌， 係啦，聽日唔好打細路啊，記住。 我幾時都唔打細路嘅，你講到我哋兩個好似嗜好咁樣。 唔係喎，好似聽日先唔打得細路咋。 聽日咧就唔好令到個細蚊仔喊啦，因為天官咧。 但係細蚊仔佢哋自己中意喊㗎喎。 你咪同佢講咯，嚇親天官爺爺啦，唔好喊。 天官啊，我唔知啊，好驚啊，又 喊 啦， 佢哋就。跟住咧，就天官唔賜福俾你㗎啦，咁樣咧，記住啦，記住嗰個天官賜福咧，就係嚟自阿天。天地水官三帝嘅， 系， 仲有记住听日唔好剪头发啦。 哦，系嘛？ 诶，我约咗听日剪头发， 我琴日剪咗啦。 咁会点噶会？ 发系咩啊？ 发财， 发财， 剪咗咁点啊？ 剪呢个财财啊，发定中啊， 就系冇咯。 佢大把钱啊，佢当捐献啫嘛。 昨日的闭门会面，医管局高层对于如何支援前线员工的防护配备等工作，冇具体的计划。如果对方根本无诚意，会面都不会有结果，因此要视乎会员是否想继续会面。工会又重申，如果政府坚持不全面封关，即使有再多的资源都解决不到问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和暖潮湿。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84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52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9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08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7蚊，跌3蚊；阿里巴巴215.2，跌2.2；盈富基金27.45，跌2.5；小米集团12.84，升2仙；中国平安90.95，跌1.05。中芯国际17.1系跌8仙，信宇光学科技127.3跌3.8，美团点评100.9跌8毫，建设银行6.3跌1仙，金山软件28.75升2.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1，英镑10.044，瑞士法郎7.966，欧元5.216。加元5.841，新西兰元5.013，欧元8.5246，每百日元兑港元7.0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944。日经平均指数报23,846点，跌27点。港金现价报14,51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6.56美元，卖出1,56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大涌桥路由于爆水管，去大围方向近住第一城需要全线封闭，小沥源的车辆都不能够左转去大涌桥路，受影响巴士路线就要改道行驶，车辆就行不到大涌桥路，就要改行沙田围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青衣、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九龙、西环山道落斜中环、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 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话俾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同声同系听出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协助小朋友面对压力， 各位小朋友啊，其实你哋嘅压力大唔大嘅咧？ 梗系大啦，读书又有压力，屋企人又对我有期望，都好大压力噶。除了顾住学校的成绩，还要顾住课外活动的成绩，其实我觉得自己好像顾不到那么多东西。 有压力呢是不需要担心的，可以先从加强小朋友的安全感着手。方法呢可以是安排多些亲子的时间，维持有规律的生活，亦都可以协助呢小朋友表达他们的情绪，不要成日否定他们的感受，多些回应的话，他们会开心很多的。 其实很多时候我遇到问题或者觉得有压力的时候，都会跟爹地妈咪说，但是我都未讲完，他们就跟我说没问题没事，叫我加油。我觉得自己的情绪问题都没有解决过。 家长也可以多些回应小朋友的提问，从问题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的情绪的来源，然后就通过平稳的语气向他们表达我们明白他的感受，这样都可以帮助小朋友减轻他们的压力。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相心理。 做咩啊？又俾老细闹啊？喂，系老细嘅嗜好都系闹人噶啦。 你老细仲要你成日都加班？ 不如你咁谂咯，你都一路做嘢一路听风骚，你老细都唔知噶，咁咪当打个和咯。听我阿祖讲，而家咧就去 pantry 度揾个同事讲你老细是非，调气啊会顺好多嘅。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喂 ，Pe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而家嚟到星期五咧，我哋呢个第三个钟头环节就有呢个风骚大点唱嘅。 系啊，我知道咧，今日好多电话已经打咗嚟噶啦，但我哋尽量啊读多啲你嘅点唱啲嘛，听多啲你嘅电话号码几多号咧？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翻嚟，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 OK， 好啦，咁而家我哋咧读一啲点唱先啦。呢度室一嚟咧就有个，哎呀，真系好啦，有得点唱嘅地方啊！佢就話咧，阿 Ken 咧，佢就話啦，聽日係元宵節啊嘛，我一定要聽點呢只歌嘅係咩咧？就係《今宵多珍重》啊！呢個邊個唱嘅話？ 陳百強 係喎， 譚家怡都有一個 點樣唱 嘅， 好似係話嚇點樣唱？ 就看殘紅亂舞， 哦，係喎，係 啊，係啊，係啊。哎呀，唱完啦！ 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系啦，呢只我都记得啦。 系啊，呢个我首先咧，我哋 inbox 收到个 message 咗，我好想即系叫佢唔好咁担心，但我谂我哋帮帮佢手好冇啊？佢系 Yami 啊，佢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3月1日我摆酒啊，好担心而家嘅情况系点啊？大家有冇一啲最近摆酒嘅情况可以同佢分享一下咁？第一样嘢，你摆酒，我哋梗系恭喜你先啦， 系啦，恭喜， 系 3月1日系咯， 都隔咗一个月噶啦，起码 系啦。我见到我身边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哋都系嚟紧会办喜事嘅。2月份嗰啲咧，有啲都真系退咗酒席啦，因为咧都会担心啊，究竟会有几多人出现？因为可能大家会担心个疫情噶嘛，系咪？ 冇错， 咁所以我会话咧 ，Yami 啊，大有大搞，小有小搞，最紧要咧系你揾到个开心嘅人同你一齐摆酒啊嘛， 系啊， 呢个最紧要嘅揾到个好嘅伴侣啊嘛，其他嗰啲咧，唔好咁紧张，即系紧张都紧张唔嚟啊。 嗱，我觉得咧最紧要就两公婆咧自己好好地商量，究竟你觉得你会面对嘅风险啊，又或者宾客嘅情绪各样嘢咧？嗱，因为讲真，如果咧你原来系一个都比较多虑或者呢一轮咧嗰个紧张压力好大嘅人咧。 其实你话你夹硬搞咧，你反而会好惊啦。点解咧？你会担心话死啦，我照搞。 系， 可能有成即系五百个人嚟咗嘅。 哦，好好好。 咁究竟嗰五百个人里边，佢哋会唔会真系有人出事噶？如果有人出事嘅，系咪我会受影响啊？即系如果你谂到呢步嘅话咧，就算嗰晚俾你搞完嗰个婚礼咧，乜嘢事都冇平安翻屋企咧，我惊你就会自己即系连续忧虑好多日啊。 其实咧，我 谂你就要自己谂噶呢样嘢。 每一位嘅尤其是女仔啦，佢哋嗰个婚礼咧，即系一世人一次噶嘛，好重要噶嘛。 系啊。 我估而家你嘅压力都好大。但呢样嘢理应系令你开心噶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一去到嗰个位嘅时候咧，其实简单啲就简单啲嘅好啊， 真系啊， 系咪？ 唔系，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倾下嗰啲，因为。其实那个成本都大的，因为你订酒席等等的东西，最紧要跟酒即是摆酒席那里啦。如果真的有问题问埋亲友你来不来啊 ,OK 啊，定是真的仲有担心的。我觉得真的要沟通沟通最紧要咯。如果不是认真地啊好日的，你即几时都是好日的。 即是再保摆 都 不 行。系咪结咗婚啦，好日子啊嘛，系咪？要点样庆祝嘅？而家都越嚟越多唔同嘅 party， 等大家心情好啲嘅时候，开个大 party 一齐玩。 办法总比困难 多，最紧要就要商量咯， 系啦， 要商量噶， 唔好咁紧张啊！我哋祝福你，最紧要开心， 最紧要唔好闹交。 冇错冇错， 系 啊，真系唔好闹交。 系啦，咁样就闹翻咗就唔好啦。 点都系一样喜事嚟嘅 ，OK， 系啊 ，OK， 恭喜 Amy 啊！ 好啦，阿 Benn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真的重要的事情讲三次， 系 都祝大家啦，同埋全港市民咧都身体健康咁样啦。 OK， 好啦，呢度有个 Alfred 咧，佢就话啦，三位好啊，记唔记得我啊？琴日我妹夫 Alan 生日啊，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我咧同阿 Katrina 咧仲有七日咧，我哋就结婚五周年啦， yeah， 恭喜！ 系啦，呢个周年咧对我嚟讲系好特别嘅日子嚟嘅，就系我老婆咧佢生仔嘅日子啊。我系原来周年纪念日系佢生仔嘅日子，即系话佢哋应该会有个新生命啦。佢咧就会陪佢生啦。我同已经经历过咧好多伤心同埋开心嘅嘢，我非常非常多谢我老婆，佢会为我咧再次生小朋友。我心 yeah， 恭喜晒！ 系啦，我心情越嚟越紧张啊，因为咧我唔系新手父母啦，但我亦都好想咧老婆就顺利去生产，亦都咧祝三位主持咧你哋要身体健康啊！为多啲听众咧就即系发声，咁亦都希望咧香港人咧一定要身体健康咧，努力对抗疫情。佢喺边度读紧呢一听紧呢个点唱咧？在首尔啊， 哦， 系啊，佢喺首尔听紧啊，用电脑嚟听紧，希望可以抽出啦。Come on， 哈咪达，抽到你啦 ，Alfred 啊， 系啊，呢个咧就唔系点唱嚟嘅，但我觉得呢个几有用嘅资讯，大家可以模仿下吓，听听咧就话，你哋未话咧今朝点样揿 lift 啊，嗰啲密码嗰啲嘅，佢话佢有个方法啊， 点啊？ 因为可能佢用开嗰个口罩咧就独立包装嘅 ，OK， 佢就话你拆咗个，你咪系咪你如果系独立包装嘅话，你就要带就个胶袋， 冇错， 佢攞嗰个胶袋嚟遮遮只手，因为嗰个系咪都垃圾，冇得循环再用噶嘛，呢个都几好，我听日就可以仿效下， 都可以，不过有啲人就。会将嗰个咧包装袋咧就爱嚟即系暂存自己个口罩噶嘛？ 但有阵时咧，我嗰个咧可能佢比较 weak 嘅，你一搣就，至少嗰啲胶袋仔真系会散 嘅。系啊，嗱，我哋平时咧其实就会晏啲先听电话嘅，不过咧阿宇同我哋讲咧今日好踊跃，我哋可以提早而家咧听住先啦。我哋又可以 跟住又再读下大家嘅点唱啦。 系啦，我哋梅花间竹啊，电话旁边你系边个啊？阿 sa 你好， 阿 sa， 我 系 阿 sa。 系啊， 因为大家唔知我哋听得清听唔听清， 听得清楚啊， 听得清楚， 听得清楚，你讲啊。 喂， 你有咩想点唱啊？好清楚啊 ，Sa！ 你边度打嚟噶？ 吓？ 你喺边度打嚟噶？ 我喺依家企咗喺个商场嘅角落头啊！ 哦，我以为你喺长途电话，因为你 喂，我想问下， 唔系长途电话， 商场多唔多人啊 ，Sa？ 系系，我系咧就想点唱，唔系我系真系想我阿妈同我阿爸阿辉哥同阿娇姐啊，唔知道你记唔记得佢啊？ 我记得娇姐。 今年咧系听晚啊，元宵佳节啊，系结婚64周年啊！今年 六十四周年。 系啊，我打咗几年俾你哋噶啦。 系啊，我 话今年要再继续再打嚟噶，唔知道你哋记唔记得啦？ 而家你讲我记得。 六十四周年，我希望咧出年咧要继续再打嚟啦。 梗系会啦。一定 系咁啊！出系啊，听晚元宵节啦吓。咁今日所以我特登咧上个月咧特登咧攞假咧谂到嘅，等今日要放假咧嚟点唱噶。 哇！多谢你啊！ 你真系因为要同爸爸妈妈咁样点唱庆祝，所以就请假。 系啊。 咁所以你会翻工点唱？ 因为我哋每个月咧上个月要编定今个月假期啊嘛，所以我上个月咧已经拣定今日咧要调假咧，调到今日放假咧。 哇！多谢你咁有诚意 啊！真系一定要驳你电话。咁、 啊、 你会有冇点样特别再同我哋安排庆祝咁噶？ 冇啊，都喺屋企食饭啦。依家都系你知依家嘅环境啦，咁啊尽量唔好出街啦。不过阵间要同阿妈咧，就要去医院嗰度咧抽血同埋照 X 光啦。咁咁啊都要同佢出去噶啦。咁啊阿辉哥就留喺屋企啦，咁唔好周围去啦，咁咯。 咁 依家就同佢哋出咗嚟晏昼食饭之后咧，咁我哋就阿爸就翻屋企，咁阿妈我就陪阿妈就过去检查咁咯。 系喂，而家我哋一定会问噶啦，你哋屋企装备够唔够啊？情况点啊？ 都足够嘅，我哋都好冷静，我哋冇抢米，冇抢厕纸。都冇抢，就咧就系随遇而安。我希望亦都大家咧就系冷静啲，就各位市民就系咧啲唔好误信啲谣言啦。咁同埋要有啲嘢咧唔好话立乱就再咩啲唔系啱嘅嘢就唔好立乱转发又转发咯。大家保持冷静啊，知唔知啊？香港一定会好嘅，咁大家身体会健康。 我中意你呢句， 希望大家冷静啦，系啦咁。 好啊，多谢你。 咁你有咩说话想同阿辉哥同埋娇姐讲？ 系啦，咁啊，阿辉阿娇姐咧就身体健康啦，阿辉哥咧就都好辛苦噶啦，咁佢晚晚都要煮饭俾阿娇姐食，咁啊，希望都佢都要身体健康嚟到照顾阿娇姐啦。 你放心啦，佢一定会身体健康，佢因为要照顾娇姐啊嘛，呢个系佢咧嘅精神嚟噶，知唔知啊？佢唔辛苦啊，应该都系咯， 系 啦 ，OK。 好啦， 好啊， 多谢你电话啦， 多谢晒阿 Sa， 咁你继续年年都要打电话嚟，等你电话吓， 好唔好？拜拜 ，thank you， 拜拜。 可能佢真系长途电话嚟嘅，佢话佢喺商场咧，可能佢喺墨尔本嘅商场， 系咪啊？我唔知啊， 所以我哋， 但佢都讲咗香港嘅情况，一阵间又要去复诊，应该都系香港嚟嘅。 系啦，好，我哋继续咧就系、是、我仲有个电话喺度，我听埋你先。好 ，Sharon， 系 ，Hello，Sharon， 系 ，Hello 啊。 Hello， 系 Sharon， 你好， 你好啊，你几多岁啊 ，Sharon？ 七岁 ，有啲乜嘢咧想同我哋讲先？有咩想点唱啊你？ 希望全世界人身体健康，肺炎快啲就。 你而家有冇 抗疫成功？ 哦，好好啊、抗疫成功， 你呢个愿望好好啊，好过买玩具啊，已经 小天使咁样啊！平时而家多唔多出街啊 ，Sharon？ 唔多， 系啊，咁出街有冇戴口罩？ 好少出街啊， 好少出街，会唔会好闷啊？咁样有冇得见啲同学仔？ 冇， 又冇嘅。 咁我哋考一下你得唔得？我哋如果咧要好安全咁样预防呢个武汉肺炎嘅话咧，我哋有啲咩要做噶？ 戴口罩、洗手。 洗手要点洗法？我哋而家就考你呢样啦，点样洗啊？洗手 十秒以上咯， 十秒以上 系啊， 20秒以上 ，sorry 系啦， 啱晒真系， 确啊，二十秒以上 系啊，好啊，咁你有冇歌想听噶？ 不如我唱俾你听啦，好唔好？健康歌， 好啊， 好啊，点唱噶？ 左山唱右山唱，波子尿尿屁股尿尿。 哇！我哋三个起咗个会和到个 key 啊！ 我们来做运动噶嘛，系、yeah. 咯，你都识唱呢只歌啊？ 系 啊，边个教你唱噶？ 妈妈 做得好啊，真系 好啦， Sharon，咁多谢你喺屋企继续支持我哋咯，好唔好？ 系啊，拜拜， 拜拜啦。电话号码18738，我哋一阵间继续读点唱，晏啲再听你电话。今日我知道好多人都想同我哋倾偈，我哋一定会尽量有求都必应啊！送俾你余香凝，冇得比啊！ 再引发乱上大地震，别要比，估我自己。 有余欣盈呢一种精神啦吓，即系你话废青有一日都可以成大器，我哋一定可以打赢呢场疫情嘅吓。电话号码18738，麻烦啱啲继续听你电话啦。我哋而家读点唱先。 好啊，继续噶吓，我呢度咧就有阿 Winnie 啊，佢就话咧，喂，风骚三宝你哋好啊，想点唱俾咧我细佬听啊，祝佢新嘅一年咧要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同埋今日咧要去到呢个夏葵涌分科诊所复诊同埋抽血啊，下星期四咧都要到呢个广华医院入院啊，就是、抽血同埋特别检查嘅，希望可以避过门口探热麻烦嘢。咁但系如果呢个 唔好啊，要啊，唔好避 啊，傻猪嚟噶，真定要啊！ 保 护 自己，系啊，你咁谂啦，系啦，唔系好麻烦嘅，即系探热啫嘛。 系啊，不过咧，仲有一样就系要睇下你嗰个门诊嗰度仲系嗰个营运时间系咪仲系 OK， 可以俾你睇到啦。 系啊，咁啊，希望咧你细佬咧真系嘅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吓 Winnie。 好啦，红红咧就话啦，嚟风叔三宝你哋好啊，正月十五即系听日啊，系佢太太 Phoebe 娘咧生日啊，咁祝佢生日快乐啦，希望咧三位大大送上祝福俾阿 Phoebe， 诶，送个祝福先， 送祝福你。在每日天内， 生日 系啦，永远开心欢喜。 好啦，佢话希望香港人身体健康啦，病毒尽快离开香港啦，各位香港人加油啦，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系啊，我呢度有吴仪咧，佢就话啦，三宝你好，听日我大仔系 Frankie 生日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咁啊 ，Wing Hugh。井咧就话啦，非常时期，香港好多人都病咗啊！祝福所有香港人咧，尽快揾到呢三种药，就可以身体百毒不侵啦。呢三种药咧就系良心、良知同埋智商。系之前嗰个 WhatsApp 留言都系咁样叫大家， 系希望佢翻货啊 吓。系啲翻货， 有阵时真系唔够货。 我哋自己齐唔齐货啊？ 我觉得呢个我有信心齐。 我觉得我智商啊争啲。 哦哦，咁呢个我冇添。 系因为太高啦，我而家。 好，你哋有 Josephine 啊，佢就话你哋好啊，我二亲仔 Frankie 啊，琴日啊2月6号咧就喺日本嘅东京行婚礼啊！ 哦， 哇，听到都开心啊！ 即刻唔知讲边句先啊！ 应该都个仔嘛，所以都系识咗句啊！我哋系啦，佢话咧想送首歌俾呢对新人啊，就系呢个陈奕迅嘅《幸福摩天轮》，祝 Frankie 同埋晴晴一生一世都幸福快乐。 我识唱日文版。 咩《幸福摩天轮》有日文版？ 阿里亚多国扎伊马斯卡， 其实咧， 苏马舍阿里库摩尼诺， 呢个咩歌嚟噶？你真系一首歌。 失落之处，阿里亚多国扎伊马斯卡。 其 实 本身 阿 Sammy 郑秀文有首歌咧，叫做阿里加多阿里，同埋人哋结婚就讲阿里加多做乜嘢啫？ 多谢啊嘛，多谢你揾到另一半，多谢你陪伴我人生路啊嘛， 好啱好啱，俾一分你，俾一分你， 或者阿斯蒂鲁都得噶嘛，系咯。 朱古力咧话。想点唱俾全港嘅市民听，祝大家咧都身体健康。Kitty 咧就话啦，首先1月30号咧系阿潘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工作顺利。2月11号咧系啊协和堂堂主任啊凤贤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主恩常在。另外咧2月15号系佢妈咪嘅生日，祝妈妈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想仲希望咧自己咧可以揾到一个合适嘅工作啊，亦都希望咧病毒可以尽快离开。辛苦一班咧医护人员不辞劳苦嘅。工作祝愿各位身体健康，开开心心，主恩常在。 系啊 ，Irene 就话啦，早晨邢浩田，哦，佢有分噶，邢浩靓田俊早啊 ，yes 正，系真系正。头先、我有一个我冇读，佢叫我一线眼啊。 啱啊， 我最安全 嘅，但系叫你病好啊， 都啱啊，都啱啊，系啊， 系啊， 你系桂花一朵花个， 就咁，佢本来就系花咯， 系啊， 咁点解系一朵花个花？ 系啊， 佢画嚟嘅， 哦，佢话咧，我今年嘅生日咧，新历同旧历咧，同一个月都系2月，旧历咧就系正月15，但系佢好沮丧啊，因为点解咧？唯一嘅活动就扑口罩啦，搓手液啦，真系无言。佢想点呢一只歌俾自己听，零时十分只得我呆望雨丝，呆呆。独兴咩直之意是 Happy birthday I love one， 最后咧祝你哋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咧，收听一路咧就高高高高高高高爆嘅，香港人咧大家加油抗疫啊，咁样唔好沮丧，扑口罩同埋搓手液咧都系一个参与社区活动嚟噶，我觉得你会认识你个区嘅街坊啊，商店咧多好多噶， 同埋你见到咧所有嗰啲新闻片段咧，佢哋扑口罩嘅话咧都会揾到知音者，佢哋都有一个共同嘅目标去闹噶， 系啊， 咁咪 OK 咯， 搞到我要扑口罩啊， 好难谂一次啊， 系啊系啊， 好，跟住呢度有咧 May Wong 啊，佢就话想点唱俾所有香港人听，特别系前线嘅医护人员，佢话明天会更好，香港好快就会痊愈啦。另外咧阿 Angel 咧就话啦， 香港真係好混亂啊！社會運動、疫症、罷工、超市盲搶嘢咁，大家都好似癲曬咁啊！希望大家平心靜氣，停一停，諗一諗，唔好再添煩添亂啦。 係啊，咁啊呢度咧就阿 Kevin 就話啦，2月9日係佢阿女女生日啦，祝阿女咧生日快樂啦，身體健康，同埋快啲揾到工作做。 係啊，咁啊呢度咧亦都阿話軒舒旺咧就話啦，聽日我生日。想听生日歌，大明就话啦，祝香港人百毒不侵，疫症消失，唔好再盲抢盐油米，日用品留翻俾有需要嘅市民啦，咁样。 啱啊，你讲啊。 我好想读呢、這个，因为咧我读咗佢个点唱，但我要知道豪仔唔会有时间做呢一样嘢，因为我哋就嚟要报新闻啦。 我会只有补唱嘅。 香港人啊，佢系威拼啊，快啲踢走疫症啊，嗰啲乜都抢，嗰啲黑心人啊、瘟神啊，全部走。希望豪仔可以高歌一曲《同舟共济》，仲有十秒俾你唱啦。 哎呀，唔记得咗《同舟共济》点唱啊？ 唱唔到添。 我一阵揾歌词，我答半翻嚟再唱。新闻之后咧，继续听你电话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强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同人民全力以赴抗击疫情，全国动员、全面部署、快速反应，采取了最全面同最严格的防控举措，打击疫情防控战。习近平说，有关工作正是逐步取得成效，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战胜疫情。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政府宣布午夜起，从内地入境的人士将被强制检疫14日。据了解，除了西贡麦理浩夫人度假村和鲤鱼门公园度假村之外，八乡少年警讯中心亦都会用作检疫中心。当局正在这三个地点部分位置兴建组合屋，主要安排被强制检疫人士暂住。据了解，纪律部队义工队都正在组成义工队伍，现时已经有大约200人表明愿意参与，当中包括警队、消防处和惩教处等的人员。义工队的工作包括协助支援检疫和协助医护人员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医管局员工阵线已连续5日发起罢工，工会今日召集会员投票，以决定是否将罢工行动延长。现时大批医护人员聚集在医管局大楼内，抗议政府和医管局一直未有回应全面封关以及增加医护人员防疫装备等的诉求，促请医管局高层中午同他们公开对话。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说，从公共卫生角度，要将输入个案数目减至最低，就要将所有关口封闭，形容零入口是最好的防疫方法。对于政府要求所有从内地入境的人士强制接受检疫14日，梁卓伟在电台节目表示，本港居民需要自律，留在家中隔离，但对于旅客而言，酒店设有中央冷气系统，如果旅客分散在不同的酒店自我隔离，风险较高，建议首选隔离营或者征用整栋的酒店，又或者住宅大楼用作隔离检疫。对于有报道引述担任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的福田敬义表示，疫情未必在夏天受控，梁卓伟在节目之后说认同有关的讲法，指出并没有科学数据显示疫症可以在湿度或者温度高的环境缓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中期和暖潮湿。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79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528.3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9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08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6.8，跌3.2；阿里巴巴215.4，跌2蚊；盈富基金27.5，跌2毫。小米集团12.86，升4仙； 中国平安90.95，跌1.05。中芯国际17.16，跌2仙。信宇光学科技127.4，跌3.7。美团点评100.9，跌8毫。建设银行6.3，跌1仙。金山软件28.95，升2.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1，日元109.91，瑞士法郎0.974，澳元0.672，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6.982，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098。日经平均指数报23,823点，跌49点。港金现价报14,5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6.28美元，卖出1,566.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资讯科技专家 Ben， 有时咧我会为咗方便啊，成个资料夹咧分享俾啲人嘅。咁你上载得多咧，你都唔知系咪呢个需唔需要分享嘅。总之摆晒落去同一个资料夹里边，咁就有啲风险嘅。因为可能你净系谂住呢两个档案俾佢嘅公司上，但系你啲私人嘅档案咧，一个唔觉意睇埋咧，咁就危险啲。所以我建议大家咧，摆一个新嘅资料夹。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 会者》。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10点到1点， 朝早10点到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嗱，气温又去到20度啦吓，咁啊，相对湿度78%。嗱，最尾半个钟头咧，我哋继续听你点唱，电话 number 就系1872388，1872388。 好噶啦，我哋读下点唱定系听点唱啦，直接 听个电话。 好嚟啦，听个电话先啦，嚟啦，好啦， 你边位 ？Angel， 我系 Angel， 你好啊，系啊， 你好嘛？ 你好， 你 好，小 组 你好， 你好， 系 你把声好似唔系几好咁嘅，点解？ 唱俾爸爸妈妈，同埋细佬，同埋TFE 一班考生，希望他们永不放弃，努力加油，希望他们能够考到好好的成绩。 你是同学仔？ 我不是同学仔。 哦，不过你为他们加油， 我真 的 好 像你为他加加油，打打气，是不是？ 是啊，还有想点唱多一位朋友， 是 我一生中挚爱的朋友，好衷心咁好多谢佢过往对我嘅关心，萧姑娘咯， 系 我一个好好嘅传道人咯，想播想点唱刘天兰、诗诗、林志祥嘅三人行咯。 好啊，我哋睇下搵唔搵到首歌啊吓。 好，如果搵唔到嗰首歌，可以播陈百强嘅《鼓舞》啊。 好啊，定系你想我哋唱俾你听啊？ 系啊，我哋随时准备好。 系啊，想为你鼓舞，童年时逢开枪，但我要输大仗。系咯，呢个版本系咪好多 咧？我哋终于氹到你笑啦！我头先其实听你嘅电话有啲担心， 系啊，我都系觉得系啊。 系啊 ，Angel 点解把声好似有啲唔开心咁嘅 ？Angel 系都需要， 系唔系几开心咯？因为最近啲武汉疫情，即系都几严重，都好担心呢个疫情，同埋都好失落，有好多即系。 有即係好教會好多好多朋友仔，亦都見唔到好即係好有啲好失落嘅感覺。 嗯， 但係咧真係唔可以不停緊張落去嘅。我俾個 tips 你啊，我咧之前同老婆咁樣分工嘅，我話老婆。你咧就負責緊張嗰一 part， 即係嗰啲咩搓手液啊、訂口罩嗰啲，我交俾你。我話咧我就唔叫做放鬆啦，但我話我就當係做正常生活嗰 part 得唔得啊？即係譬如咧，我會主動聊咧，就話喂落去樓下個郊野公園度行啊，又或者話喂係咪都可以即係做一啲第二啲活動啊咁樣咧？即係當然啦。呢、這个咁样嘅平衡 咧，有啲阿 Q 嘅其实 系啦，唔系因为但系真系好需要，知唔知点解？ 需要、 啊。如果你两个人咧，我唔理你几多人都好咧，你全部嘅心思就系紧张嗰 part， 我日日就扑口罩、扑口罩、扑口罩，任何想玩嘅活动咧，你都话唔要、唔要、唔要，好危险、好危险、好危险，哇！分分鐘個疫情未走之前咧，你個人都已經咧爆標㗎啦！即係我間唔時咧，就真係要用佢做呢個方法，就唔驚啦。落去下邊咁樣散步都得啩，咁樣、即係你如果有少少適度，自己拉翻雲嗰個壓力咧，咁你先可以有排玩嘅呢場仗，你知唔知道啊？係 啊，唔好將自己就去到低， 失望唔開心喊咯。 係啊，譬如咩事啊？ 好好挂住身边有好多朋友仔 咯， 系咁、你可以 WhatsApp 倾偈噶， 我要同埋我会凡事喺 佢哋唔系好中意 WhatsApp。 哦，其实你 唔紧要噶，即系我会觉得咧，即系应该我哋会更加期待、所有疫情走咗之后咧，你又可以日日可以见到你啲朋友仔啦。 系 咁样谂咯，凡事我哋要正面啲，开心啲，因为呢一样嘢只可以自己帮到自己。 系啊， 好 唔好啊？ 加油啊！我哋来唔知，你听我哋节目，我哋都会唱歌俾你听嘅，放心。 其实咧。话少啲出街，唔系叫你唔好出街啊嘛，即系你中意出去行下，出外走走。 我唔理你啊，你笑下俾我哋听先，我先俾你收钱啊。 如果唔系，我哋又唱多次只歌噶啦， 嚟啊， 去咯， 拜拜。但系起码佢搞到我哋笑咗啊， 佢 cut 你先， 系啊，佢惊咗我哋再唱俾佢听。好，再听埋呢个听众先，系边个？ 我系 Sarah。 三位好啊， 你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身体大家健康。 好啊，好啊，好啊， 你好， 点啊你？ 我早两个月打过嚟咧，话我啱啱有咗 B B， 够三个月嗰个 Sarah。 哦，系啊，有印象喎，系啊，系啊，点啊点啊？ 几多个月啊 ，Sarah？ 早两个月打嚟啊嘛，你话？ 而家咪六个月咯， 系啊， 五个月咯。 唔系早两个月打嚟，我啱啱满咗三个月，我就咁啱打到上嚟。 系系 系，好开心嗰个咧。 系啊系啊， 而家加埋二咪即系五个月咯。 系咯。 是啊，不过呢即是我而家咁样啦，我哋嘅口罩储备呢，即是我屋企同我先生两个人咋嘛，咁而家加埋我个 B 呢，即是三个人啦。咁我哋嘅口罩储备呢真係都唔係多。我哋数到今日呢得返十几个，但我哋都冇话去边度抢购啊、排队啊乜嘢。咁即係我哋即係我觉得即係用住先啦，用住先啦，係咪、我哋抢又抢唔过人，排队又排唔到。咁呢就大家放松呢个心情，唔好即係制造自己紧张啊、压力。咁呢对身体嘅健康呢係冇好处冇帮助，放松啲、开朗啲、开心啲。同埋呢有样嘢想话俾大家听，透过即係风骚呢个节目啦。我先生係喺物流公司做司机嘅，即係佢会上上落落、出出入入咁车货。我可以话俾大家听，佢琴日车咗一个货柜嘅纸品落嚟，即係话係厕纸啦，包括係卷装盒装嘅係都有嘅。是不断有补给的，所以香港呢是不会缺这些这的日常用品，就是说厕纸啊、食米啊、粮食是不会的，不会的。因为我先生咁啱是做这行的，昨天放工我车了一大货柜回来啊， 知道 啊。 是啊，所以我真可以证实到俾大家听，是无需要这样抢购，即是家有够食，那你啱夠時間要買先買，唔好咁樣搶，同埋會有一個引起一個連鎖效應，就係話當大家咁樣搶搶搶，搶完之後咧，咁嗰啲即係有啲真係啊無良啊不良啊嘅商人，就會將呢啲嘢慢慢再將個 價錢 抬高，抬高， 好過都係自己嘅咋， 係啊。 是啊，咁嗱，好似话啲超市货架已经冇晒嗰啲厕纸啊，冇啦咁样，咁啲人咧就去药房开始买嗰啲包装纸巾，已经咁样嘅情况之下，已经将嗰啲本来一包入边有36包嗰啲咁样嘅咧，买牌子嗰只咁。 原本通常買開30蚊鬆啲啦，已經賣到60-70蚊啦。 而家真係，其實真係自己人為製造嘅恐慌出嚟。你就係講米咧，其實琴日咧，官員啊同埋嗰啲米業都出嚟講咧，因為米咧其實係戰略儲備嚟㗎，即係話佢唔會容許香港咧係會缺嘅。咁佢就話我哋嘅米嘅存量咧，其實係足夠咧全香港人用11个月。咁、你谂下啦，即系咁你点？ 边个都唔信，你信淑梅姐啊？我见到淑梅姐个面书啊，佢自己影咗啊，未翻晒货咯，好多米啊咁样啊，信淑梅姐 系 啦。 所以唔明点解大家即系真系咧，有时系唔使咁急于去做呢件事嘅。即系我明白，可能佢哋嘅心态就系我真系唔 系 好相信嘅。 咁 但系唔相信都 一个月啦吓。头先话米商话咧，我哋而家嘅食米储备系够全港人食一个月噶。其实 系你买10包米翻嚟，咁你有冇顾下？其他隔離鄰舍咧，咁你就變咗有少即係即係唔好意思都要講緊，係你唔好擔心，同埋都可能 同埋 即係留翻啲俾人。 呢段期間咧，咁隔離左右鄰舍咁樣咧，即係都嗱，大家都係唔夠口罩用啦。咁譬如話隔離屋咁啊，阿陳太啊、張太咁，佢就話我就去街市買餸。你哋咧搭曬，即係譬如今日我負責買餸， 我明啦，我明啦， 慳翻啲口罩， 係啊， 個口罩嘛， 幾多愛你諗下， 係啊， 係啊，互相照顧。 咁所以我都勸所有香港人放鬆啲個心情，唔好即係自己製造自己緊張，同埋即係守望相助。咁今日譬如話阿張太買咗，今日輪到阿陳太買，聽日輪到我買，咁咪大家都可以慳翻一個半個口罩。雖然唔係話起到好大作用，起碼我都仲可以維持我呢幾日嘅口罩用量嘛。 明白明白，多謝曬你電話。 喂，你都要照顧自己，多啲休息，錫多啲老公仔。我諗佢呢排要真係揸多幾轉㗎啦，應該真係要好忙啊。 辛苦佢啦，都係 啊，多謝曬，應該繼續聽個電話。 再想起了只得你一个旅程，不需要慌，天定会光，继续流浪，穿上武装，那道阳光越来越烫，像要烧滚也叫湿了的裤，自然起在盛放，还没真正慷慨。埋下天际伏线，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还很大。我预定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我用心跳跟你去探讨这世界，未来千姿百态。缘分尚未到，别怕，连会都要相信一切是最好。天跌倒，不用畏高，赶紧探讨，修正趁早，往后回想，练成大将，就靠这一次孤身奋起旅酝酿。之中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掘近，路再崎岖也懂怎会走，咬顺牙关再直上。原来刚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不放，还光头。 呢个时候我哋要播一啲鼓舞到大家嘅歌曲咧，陈雷啊、炮哥呢一只咧都系嘅，相信一切最好的安排，总系会有办法嘅，系啊，例如民间就会有啲自救嘅方法啦。我哋头先听到啲喜讯 啊，喜讯啊，因为咧收到咗信息咧，就话一间便利店啦，咁样佢咧就为咗协助长者防疫啊，免费咧派发咧10万个俾全港65岁以上嘅长者、啊。 我觉得可以开佢个名一次、 啊， 因为這個呢个咧即系一个好人好事重要信息咧，系咪 OK 啊？ 系啊 ，OK 便利 店 系啊，佢今次真系令到你觉得好 OK 啦，而家个措施啊。 佢就有20间指定嘅分店先嘅，不过咧即系如果作为屋企人咧就可以 老人家 系啊提下佢哋话俾你听边一间有咯，系楼兰。 我都有另外一个消息咧，一睇就即刻，我 系 有眼发泪光嘅、嗯，收到另外一个听众 Unis 咧 SMS。俾我哋啱啱佢就话， 可唔可以咧帮我联络头先咧12:44嗰位孕妇女听众啊，即系 Sarah， 佢冇口罩， 佢话我听到得翻十几个口罩存货，我有啲担心啊，佢想问下佢有冇嘢可以帮到 Sarah。 系啊， 真系。你话听到我哋嘅听众，你谂下其实唔止我哋嘅听众，香港人几有爱啊，系咪？ 仲有我哋阿细哥都系啊。 头先阿细哥听住阿田咧就呼叫之后咧，佢即刻 WhatsApp 我哋，佢就话。啊，天啊，咪唔夠口罩啊，使唔使我哋幫手啊？咁樣真係 好，大家都好好啊！我答翻 Unis 啦，我會話我哋有 Sarah 嘅聯絡嘅。如果我哋唔使動用到 Unis 你嘅口罩，如果阿 Sarah 真係冇嘅話咧，你揾黃耀祖啊，黃耀祖俾佢啊，唔使擔心啊。所以， 但 我 哋應該 互相支持啊。 我哋應該轉介俾政府部門㗎、 啊、 我哋使唔使轉介俾相關政府部門㗎？ 便利店都有10万個政府部門，攞幾多個出嚟啊？ 我等緊佢啊，全球佢張聽打而家要再寫過嘛。我冇谂过， 唔好再讲啦，我惊我讲错嘢。 系啊，我冇谂过，原来嚟到呢个时候咧，我哋仲咁有信心咧，价低者得，麻烦你入表过嚟同我填表，真系正啊，真系有呢份自信系好噶，我觉得。 唔系，咁我哋都系循翻一啲佢哋基本上要有嘅程序做嘢。 特别嘅时间要用特别嘅方法啊， 唔系我 净系用呢个程序啊。 我中意佢， 大力谴责佢啊！ 唔系，我中意佢呢种自信就系觉得 咩啊？ 咩啫？一切如常。 我哋使唔使帮让一切随风啊？ 就让这一切随风。继续读 fax 先，因为仲有得电话等紧嘅。好啦，呢度咧就有个阿 Milo 啊，佢就话咧，田豪祖你哋好，我想点只歌，咩都得嘅。佢话咧，因为有同事喺公司咧唔戴口罩，都唔紧要啦。最惨系俾人发现咧喺条街度都唔戴口罩，咁即系你喺屋企出门口都已经冇戴口罩。个虽然就话住得近公司啫，但系都唔可以咁做噶。 会唔会冇口罩啊？ 唔知道啊。佢话为人着想，你冇屋企人住啫，但系公司上上下下有老有嫩嘅，希望咧你要谂下其他人，唔好咁自私啦。唯有祝佢身体健康咯。咁我谂咧，可能就系佢有口罩，但系佢唔戴嗰只咯。喂，如果仲有呢啲人嘅话咧，真系要提一提醒佢。但系如果阿 Milo 啊，如果你都唔肯定嘅，会唔会佢真系冇戴冇口罩冇存货咧？不如你试下关心咗佢先。 啱， 系啦，就唔好问候住。关心完， 即都系问候嘅， 系啦。如果佢有而唔带咧，你先至问候佢。 啱，另外一个问候啦。 系啦 ，OK。 系啦，呢度有 Joyce Lin 啊，佢就话咧，三宝，希望大家都要健康啊，亦都希望咧香港呢一片嘅土地可以尽快痊愈。记得细个嗰阵时咧，邻里系互相帮助噶，我就系生于呢个幸福嘅年代噶啦，但系从来都冇见过而家香港嘅呢一个样啊，有啲惊，有啲伤心，希望大家都可以撑住，小心照顾家中嘅老少，记住要理智。要忍让，而医护人员嘅每一位，无论罢工抑或唔罢工，都深深多谢你哋嘅付出，要撑住啊！ 我想讲个烂 get 啦，记唔记得我哋政府个宣传咧，曾经有呢一句噶？邻舍就系隔离咗一个邻舍，即系隔离邻舍就隔离咗一个邻舍，而家就啱啱好喎。嗰阵时呢个 API 系叫大家要邻里要多啲帮助啊嘛， 你又要帮下我， 系啊， 我就要帮下你。 而家就变咗真系咧，成日你都会有个隔离邻舍，就隔离咗个邻舍咯。但系都要希望守望相助。 系啊， 隔离邻舍，我想讲一个咧，我冇时间分享嗰段新闻，但我想点唱俾佢哋听。而家咧未有一啲真系隔离嘅人士嘅，即系佢哋需要隔离，咪为有101栋楼啊，有 啲出咗地图咁样。 今日睇咗个报道咧，佢就讲到咧，其实咧一样有啲人系需要运送物资俾佢哋噶嘛，就系有啲系。社工啦，社会福利处派嘅朋友啦，其实佢哋都走在最前线噶，即系但可能呢一啲嘅无名英雄啊，呢啲讲真呢啲下难嘢，即系未必个个都想做嘅，但其实喺我哋社会有一啲咁样嘅无名英雄做紧嘅咯，多谢你哋，多谢你哋， 系啊，好，继续听电话啦，我哋听听众陈生，陈生你好， 喂， 系你好， 你好啊， 系啊，快活人啊，陈生， 咦，同埋你个小朋友咩月月系咪啊？ 系啊， 啊月月。你好， 喂 ，Hello 月月，有咩想点唱啊？ 你妈妈点唱？点你妈妈？ 点你我嘅妈妈妈？ 点？妈妈叫咩名啊？ 医生。 哦。 点解啊？ 咩话？ 点解要点唱俾佢哋听啊？ 好细声喎。 咩话？ 哦，点解要点唱俾佢听？ 听到啊， 月月听到啊，唔系一听到你就听啊。 哦，好啊，不如爸爸你嚟讲啊，我哋听月月都有啲吃力， 时间都紧迫啊。你点 解想点俾妈妈听嘅？点地俾你太太听？点解啊？ 听 唔 听到咩？ 陈生，你听唔听到啊？ 听唔到啊？ 如果听 唔 到嘅话， 我哋 就 下次先啦，好唔好？ 系啊， 我哋接收有啲困难吓。好，我哋而家收咗呢个电话咧，再拨第二个，因为今日都好多人打嚟啊。系。 好啊，好啊。 Hello， 阿玲， 阿玲你好， 系 阿玲，听唔听到？ 听到。 好，听到。好，请讲，有乜点唱？ 系啊，多谢你各位啊。好，咁我首先咧要多谢圣母医院个王姑娘，因为咧我爸爸都系长期患者嚟嘅，佢星期一咧佢就上咗去我爸爸度睇清楚佢有冇食错药先啦。 咁 之后咧就星期四咧就琴日前日咧就叫我哋自己啲家人去攞药啊，佢唔需要我哋爸爸再去复诊啊，因为点解咧都系高危嘅地方嘅圣母医院都系。 嗯， 我都好多谢佢哋啲姑娘咧，舒缓科嗰、那个嗰、那个科嘅姑娘咧，好合力咁帮助我哋啲真系有长期病患嘅。嘅人咯， 系系系啱嘅。呢、這个时候咧，即系其实医护咧，我哋都话啦，边个岗位，就算你话佢唔系做即系传染病科嗰啲咧， 啊、真系好做足俾我哋嘅每一个嘅、即系长期嘅病患嘅人咯。 会噶， 多谢佢嘅。 系啊，咁你哋有冇生活上面其他特别嘅需要啊？咁样而家 暂时冇嘅，事关我哋都唔会话全职啊，各方面都唔希望咯。点解咧？大家都有嘅，都系分享啦。我先生买咗两盒。口罩翻嚟，但系咧咁有啲人话冇嘅，我哋都让咗盒俾人先咯。 哇，真系 好啊！ 大家共同共济啦， 真系啊，人间有爱啊吓。 系啊，所以我哋 即系依家钱唔系话物，话好重要，而系嗰个真系嗰个 健康， 希望系幸福健康最重要嘅。 不过你哋复诊嗰个次数咧多唔多？即系密唔密噶？而家要 因为几科啊，唔系一科啊， 系 咁个变咗佢一定嗰啲药咧，一定系cancer 药，一定要长期食噶， 知道知道。 系啊，咁变咗佢一定要充足咯，药物就 系啊，咁 夫人就安排得很好 咯。系啊，你记得，总之出出入入咧，真系要保持最高度戒备，即系呢个一定要紧张自己噶啦。 系啊，系啊， 系啊， 但我都尽量唔俾我爸爸话叫佢唔好出噶啦，有嘢我哋买俾佢。 系咯、 啊，真系、啊， 即系除非必要复产，系啦、啊啊啊，好啊。 咁好在夫人都唔需要我哋去咯，佢哋帮我安排好。 太好啊，真系系啊。 系啊，好多谢佢哋嘅。 好啊，多谢你电话， Thank、 祝福你哋，祝福你哋， 大家好，大家健康啊， 好，多谢啊，你都系阿玲，拜拜。 好啦，继续读啦吓。 Amy 咧呢度就话啦，佢女女咧今年都系考 DSE 啊，咁啊佢同你心情一样，即系同我心情一样。今年最难忘、最开心嘅连 last day 都冇买，佢话今届真系都几惨猪。今日如果咧学校能够俾佢哋翻学。做埋呢个散学礼，起码系一个完整一个中学阶段，可以同老师同学咧再影埋一张全体相。咁啊，希望各位考生都可以考到好成绩，入到心仪大学啦。继续祝愿香港人咧抗疫成功，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呢度咧有阿 Zoe 啊，佢咧就话咧三位型靓俊嘅主持，你哋好啊，我系肥妈 Zoe 啊， Hello. 想喺度咧补足我个仔 Jeffrey 啊，2月6日21岁咧就生日快乐、啊，希望呢位啊未来人生啊都可以活得精彩美满。另外佢老公 Walker 咧就要同佢讲声情人节快乐啦， mm. 最后一定要祝愿香港人加油啊！咁话佢哋肥妈 Zoe 啊， 系啦，喺Louis Lau 呢一个点唱咧，我觉得真系好值得要同大家读一读。佢话咧，我系香港人嚟嘅，不过我喺澳门就开画室。一般咧，每逢咧礼拜六咧上完堂咧，就会搭港珠澳嗰度咧嘅车就翻香港嘅。佢话咧，但由于疫情有变化啦，初五咧佢翻到澳门至今咧，佢都唔够胆翻香港。琴晚咧太太打嚟咧就叫我咧今个礼拜可唔可以翻香港陪佢啊？因为佢2月10日生日，想同佢提早庆祝。 嗯、 但系佢话因为疫情问题咧，佢就同太太讲话我暂时唔想翻嚟啦。咁咧结果就同太太嗌交。佢话咧，太太可能以为佢惊死啊，但系佢调转咧 ，Louis 咧，佢想话相反咧，就系我想太太同个女知道咧，如果我可以用一条命去换取我一家平安咧，我系愿意嘅。但系而家咧，港珠澳大桥又冇闩，车上面有好多唔同地方嘅来港人士。佢话佢唔想自己喺个车度感染病毒咧，传播俾屋企人、 嗯， 所以希望咧佢哋体谅咁样。哇，呢个好惨情啊！ 即系因为两地 亦都好现实， 系啊 嘅一个状况。但我估咧，你头先呢一番说话，只要你太太听到嘅话咧，唔应该有嗌交，因为嗰样系出自于爱嚟噶。 我觉得即系唔单止 Louis 啦，可能系好多唔同嘅家庭咧，即系我哋唔好咁轻易就喺度质疑人哋，你系咪惊死啊、 嗯？ 因为其实首先每个人都会尊重自己生命啦，同埋会唔会可能咧佢唔系惊死，佢惊你有事咧， 系啊， 系啊，即系等于你唔好喺度屈嗰啲腰，你咪惊死啊？喂，佢 佢驚你有事啫。 係啊，同埋我估咧，有陣時喺呢一個階段咧，其實大家都好似真係掹緊咗嘅橡筋一樣啊，因為嗰個壓力大，可能佢太太好似呢位聽眾咁，佢個太太同埋女女可能呢一排都屈喺屋企咧，即係出街嘅機會又少咗嘅話，壓力都喺度㗎。係 啊，咁咧講喺即係韞喺屋企咧，阿 Doctors 咧就話你哋好啊，佢話佢已經自我隔離一星期啦，真心多謝同事。佢話咧呢個星期唔使翻工，唔使整理儀容，成日都著睡衣，口罩又唔使戴，只係對住電腦就可以啦。佢話比其他人安全好多，但係有啲工作始終都係要翻工嘅，先可以處理到㗎。希望祝香港人咧百毒不侵，身體健康。 這一刻需要愛心，堅忍加決心，要勇氣鬥志眾人同心，次戰要應變，合作還合群，香港心火火打滿關。 香港心啊 ，Wish You Overcome 啊，系嚟自群星嘅嗱。今个节目我哋就完啦。下个礼拜咧可以预告定咧，其实会有啲特别嘅安排嘅、到时大家就留意住收音机咧，究竟我哋会同大家点样进行节目啦吓。 系啦，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